蒙代尔逝世，终年93岁。蒙代尔的家人说，蒙代尔当地星期一在明尼亚波利斯去世。蒙代尔曾经在明尼苏达州担任总检察长和联邦参议员等的职务。他在1977至1981年间担任时任总统卡特的副手，并曾经在1984年竞选总统。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现时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会逐渐转薄。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8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91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6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3.6升4.4，腾讯控股622元，跌5元，阿里巴巴227.2跌4.8，盈富基金29.28跌1毫，JS 环球生活22.7跌5.5毫，吉利汽车22.95系升1毫，长城汽车25.45跌5毫，小米集团26.85升2.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68，瑞士法郎8.486，澳元6.045，加元6.21，新西兰元5.588，欧元9.356。每百日元兑港元7.1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134点，跌550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06美元，卖出1,76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反方向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着林士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政府总部。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 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哼，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 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早晨，早晨， 早晨啊！ 哎呀，今日直播室咧有两样珍稀嘅动物喺度啊，一样咧就系国宝级嘅熊猫桂花田。Hello， 你做乜话佢系熊猫啫？ 哎呀， 其实你系咪只眼有问题咧？ 咩啊？都系黑白间条嘛，啱晒咯。咩啊？ 我件衫系蓝色嚟 嘅。哦，系阳光折射之下，差唔多啦，真系。系咯。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哇！另外一个你啊，真系犀利啦。我想问，点解你今日要翻嚟嘅？ 贵宝贵宝，佢身价十倍。 唔系，我就想问，点解你今日仲翻嚟啊？应该你出边大把世界啦，你仲委屈喺呢个直播室度？我哋今日 真系嘥咗， 我哋养唔起你嘅呢几个钟，你明唔明啊？吓、啊！ 哇，身价 你今咩意思啊？你讲清楚俾啲听众听。 早晨啊，蔡敬文， 早晨 啊， 桂花田，早晨啊， 叫我名啊， 沙仔红， 系咯，冇人嗌我名咁公真系， 嗌咗张图咯， 系咯， 今日你名你唔点啊？ 蔡敬文啊！是姐姐，又名帮得手，最紧要是同乡， 哇，做得嘢， 系啦，你唔止同乡，你梗系兴乡。 喂，仲有一样嘢就系有经验啊嘛， 有经验冇错。 哇， 不过唔知佢手脚好唔好啊，真系。 哦，咁个应该都好嘅， 都系 一个有爱心嘅女人嚟嘅。 系啊，喂，而家你喺度身价十倍嘅， 系咯， 我见到最平6000蚊，最贵嘅多钱啊？ 18000 都有啊！ 嗰个系要有车牌噶，你讲清楚俾啲听众。 哦，车牌嚟讲咧，你就系唔得嘅，我哋都知。 佢努力紧噶， 努力紧噶， 肥咗啦，你知唔知啊？哎呀，唔讲得俾人听噶。 我咩有咁似佢啊？我系又似你啊！唔系，唔好意思啊，即系阿蔡主任。即系嚟到呢度咧，冇私人， 系咯，肥咗啫嘛， 唔能够惊啊！曾志豪个耳仔啊， 是 人肥咗啫， 肥咗啫嘛，你食少两个面包咪冇事咯。 你唔好咒我啊！ 系啦，冇嘢嘅，真系嗱，咁系咯，你唔开心咩？你唔兴奋咩？有冇即刻联络翻啲同乡搞翻个联谊出嚟？ 讲俾啲听众朋友听，究竟我哋讲紧咩东？ 我听众朋友好清楚啊，就是、因为而家菲律宾姐姐。佢嚟唔到香港之後， 啊、 我哋琴日已經預告咗啦，咁大家會喊苦喊佛啦。咁、果然咧， 有成千幾個啊，講 緊。係啊，嗱，我哋 未來， 即係我哋要從積極嘅角度咧，就係、是、我哋突然間有一個好矜貴嘅就業市場。 係， 終於啊，我哋即係以前話打工仔工字不出頭咧，假嘅。 嗯。 終於有打工皇帝同埋打工姐姐出現咗啦。佢哋而家月薪 啊， 急升啊！嗯、即係嗱，我哋自己人工加唔到都戥人哋高興啊。 嗯。 係咪好風涼話？你佢講得？ 我唔觉得啊， 我唔应你。 系啊，咁佢话咧，而家 继续讲翻姐姐嘅 market 先。 冇啊，因为而家好多自用熔断机制啦，咁啊菲律宾亦都系其中一个禁飞区啊嘛，咁所以咧有啲雇主咧知道已经唔会有啲叫做新鲜可以咧即系再输入嘅，即系 新鲜可以输入咧吓。 因为佢要用一啲原有噶嘛，佢经验啊嘛，佢哋经验未嚟就新鲜啊嘛 ，fresh grad 都系咁叫嘛，新鲜人啊嘛。 输入系讲紧个劳工， 劳工啊， 系啊。 系啊，咁而家咧，咁佢哋唯有就咧，抢一啲咧喺本地嘅，咁佢就唔叫新鲜嗰啲，叫有经验噶啦嘛。 咁问题就系呢个叫做有一个负面嘅谂法，就是、叫坐地起价噶噃。 好、哦、合理喎、啊。 嗱，又咁样讲， 咁又佢唔担心望远啲，将来吓万一即系 可以多翻嘅人口或者多翻嗰啲输入嘅时候， 咁做开咗，你唔通炒佢啊？做惯做熟咯，你问下系咪？ 同埋你话坐地起价有时候未必系个雇员要求嘅，有时雇主贫能起身嚟咧， 系咯， 佢真系会自动话。我好似我哋坐八號風球要翻工， 係啊， 我要加幾多幾多咁。當然呢個做法係唔合理啊，成日咁呢個後話啦。但係佢當刻真係需要個外用 啊，咁咪個別事件嚟計咯，係咪？即 係咁，佢而家都唔係話劃一嘅。你估個個走出嚟話我係姐姐咁啊，變咗萬八蚊咩？ 咁所以咧，我都聽到咧啲風煙嘅時候咧，啲我哋嘅香港市民咧都話啦：喂，咁不如點解咁樣？你既然俾咁多錢，點解你唔去揾下本地就業啊？幫下我哋香港市民好多都失業啊，咁樣跟住就請下佢哋 本地嘅家務助理也好啦，我哋以前話請開嗰啲鐘點也好啦， 係 唔係咁易揾嘅？ 哦，係啊， 唔係咁易揾得啱你心水。 你記唔記得我哋曾經有個環節，亦都有啲嘅聽眾打嚟話，其實我係打住家工，譬如我一三五就去港島區，就幫佢執屋嘅。咁啊，二四六我又去荃灣區，又係幫佢譬如煮餐飯嘅。 係 咁嗰啲姐姐。其實真係冇一個好正統嘅市場話揾得到佢噶，有時都真係靠口碑，唔係咁容易噶。 冇啊，嗱咁 即係話佢冇，我可記明白啊。即係佢外佣姐姐就有中住嗰啲叫做僱傭中心啦。咁但係鐘點姐姐就冇一個系統話，哎呀你嚟揾我啦嗰啲咁樣。係 啦，頭先我坐地鐵咧翻工嘅時候咧，喺個出口咧，就咁啱咧，唔知係咪食正呢個新聞啦？ 係 有人喺度派傳單，就話可以介紹本地嘅家務助理。同埋即系终点姐姐，哇！我嗰刻啊，几想冲埋去攞张传单， 咁咪攞咯，攞咗先咯。 但你觉得咧，而家你系最迫切就系你啦，冇办法啦，真系又要爆你啲私事出嚟啦，你又要请姐姐啊嘛。你觉得你能唔能够靠本地劳工顶住你呢一个家庭嘅岗位空缺？ 其实冇话唔得嘅。如果你话揾到咧，顶住几日咧， 佢面有难色。好似冇化妝唔敢出街個樣咁樣， 因為 算好咧咁樣。 因為你就啱啱請佢，我明白佢啊。 因為嗰個價目係比即係 平過萬八。 唔係喎，但係問題係你而家係急需啊嘛，咁咪用住先，即係話 唔係未去到嗰個臨界點嘅。 哦嗱，所以就陰公啦。你睇我哋本地工人面臨嗰個情況就係，你唔賴料都唔揾我，而家陰公真係。係 咪先？你假日就自己湊咯，放工咪即刻撲崩鼻撲翻去咯。 係咯，即係例如係咁樣。但照計，本來本地咧就好啲噶嘛，同聲同氣啦。 係啦。 不過偏偏咧，亦都有好多僱主就話：我就係唔要同聲同氣啊嘛，我要去教外文啊嘛。所以你咪又少咗個優勢咯。 同埋仲有一個顧慮嘅，疫情期間你。其实姐姐咧，譬如即系菲律宾又好啊，印尼姐姐都好啦，佢住喺你度，你知道佢可能个行踪咧，你会安心啲啊，因为疫情啊。 嗯， 但佢有两天都出咗去噶，起码。 都系咁，但系两天啫。咁佢翻到嚟，譬如佢清洁啊，去换衫，你知啊嘛，至少系嘛。咁但系咧，我唔系话唔信本地嘅姐姐啊。咁佢 即系喺暂时疫情期间，有一啲忧虑嘅。 系啦，咁你咁样 travel 其实都会好惊。譬如有啲朋友仔话搵培育员也好啊，终点也好，佢都会惊噶嘛，因为你日日喺个公共交通工具咁来回。 冇啊，所以 如果又中咗嗰啲有人中招嘅大厦，咁啱佢又要强检，咁你个心都惊噶嘛，卜卜跳。 所以你话呢个时候。有咧得两条路可以行嘅啫，第一 撞墙， 唔系恢复古制啊， 咩啊？ 请多个 奶妈， 请多个丫鬟啊，奶妈或者咧请多个人翻嚟 咧，咁你都要，咁你都要 照顾 噶， 唔系啊唔系啊，如果恢复古制咧，可有妾侍啊嘛， 哦， 系啦，哇，大婆翻咗工，妾侍喺屋企。哇，几信得过自己人喎、 啊！大婆个仔 系啊，系咪好温馨啊？个场面， 你知唔知系从男人嘅口里面先讲得出咯？ 系咪好温馨先？系啊， 你觉得可以成立咩？ 第二条桥咧就系、是，不如你自己去再培训啦。 哦， 你自己去家务培训局嗰度，自己读翻个助理课程。 咁啊，不如索性休假 系啦，咁你就可以做到啦。换皮啊，你迟早都要面对呢个新形势噶啦。 真系听到都胃抽筋，我而家期望咧未来。 哇，犀利！我听到都胃抽筋，好劲呢个名。 因为咧。我未来真的很希望咧，譬如教育局或者系福利部门都好啦，真系开多啲日间 day care 嘅中心，因为有啲人咧，其实而家都冲破唔到咧。家用姐姐要系 overnight 喺自己屋企嘅，最好啊，梗系自己一家人啦住啦。咁佢唔介意日间摆个小朋友喺 day care 度，但系喺香港系极度极度极 度缺少，系咪啊？ 但系又话鼓励女性翻工， 但系反而你听呢轮咧，啲人咪就系 成日话要移民英国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讲嗰样噶嘛，就话：哎呀，如果两公婆咧就要移民去到英国啦，咁点算咧？系啦，冇工人，跟住佢哋就话唔惊噶，唔惊噶，佢哋社区咧有好多嗰啲咧咩 babysitter 啊，或者嗰啲 nursery 嗰啲咧， 保姆啦， 保姆嘅、啊，反而佢哋到外界咧，佢又好愿意去揾呢啲咁样咧，都唔系住喺自己屋企噶。佢又可以去揾呢啲保姆姐姐咧，就幫佢頂住一陣。咁點解你唔將呢套擺落香港用住先咧？ 唔係個重點係香港呢一啲嘅市場，佢個供應不大不多啊嘛。除咗我哋多 可能調轉，因為冇需求啊嘛。嗱，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噶。 咩冇需求啊？ 你唔揾佢啊嘛？ 唔係啊，冇渠道啫， 冇渠道啫。譬如你話 我想揾 daycare， 咁啊叫你排下啦，排到個小朋友都 K1 啦，啲咩鬼嘢 K1？ 因為咁，不如我哋又試下做個簡單嘅實驗啊！嗱，我哋擺喺我哋面書度，有冇啲朋友咧，你可以自己咧举手喺个面书度话咧，我愿意本地嘅即系劳动力，我都愿意聘请嘅。然后与此同时，有冇啲咧真系有呢一个能干嘅技巧？佢一路都等紧，冇人揾我啊！ 其实真系响咋，唔系配 对 啊！ 我当然我想知道市场反应啊嘛。 但系仲有一样嘢，通常咧你又系话哇你啊你得唔得噶？你又要喺度考量，你知我哋好中意都考量得唔得噶？你点样帮我照顾我仔啊或者我女啊咁样？ 即系譬如香港本地发展到有一个咁样嘅 market 啊，即系需求系平衡嘅话，即系需同求都平衡。咁佢又有機制㗎啦，即係等於培月。以前你邊會使話要佢考張 shirt 嚟安心 嘅？ 現在就唔同咯噃，係咪先？你家務助理都有 shirt 讀㗎嘛？ 其實咧，我哋過往咧聽咁多聽眾電話咧，佢都話：我係幫手照顧啲小朋友嘅，咁樣照顧到唔知幾可能嗰啲特別有需要啦。但有啲係真係幫人睇小朋友咧，即係幫佢翻湊翻學啊，接放學，跟住煮餐飯俾佢，跟住街坊街嚟多嘅。 就試下啦， 街坊街嚟。 係啊，嗱，你試下喺面書度話俾我哋聽，你愿唔愿意，或者你觉得本地嘅朋友能唔能够就已经可以帮你解决到，定系你话唔制啊？我点都要揾姐姐。 同埋我真系唔知喺边度揾到你。 Oh, 范晓萱啊，飞机上的几个小时啊，系啊，而家呢几个小时咧就变得好漫长啊，因为你都唔知道飞唔飞到嚟嗰笪地方。 你要 check 下咯。 系啊，又或者嗰笪地方你会唔会有变种嘅发现啊？吓，头先嗰首系范晓萱嘅歌曲。唉，今日既然有两位女士在场啦，我哋不妨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节目咧多啲，即系吓呢一啲八卦嘅口水咧，可以飞花一下一下都无妨嘅。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吓？你见到咧你嘅亲戚朋友啦，佢孭住个好靓嘅名牌袋， 吓咁 点啊？H 字头嗰、那个，系啦，好贵嘅。通常你会俾咩反应佢？ 好靓喎，你个袋 系啦，好靓嘅咁样。嗯，仲有咧？ 我咁富贵啊， 系咁富贵，咁富贵系啦。咁你会唔会仲会？ 我通常都唔会留意人哋。 系啊，其实 惨啊，你孭喺个面前啊，惨啦。特登 show 咧，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 但系我主要都会同大家，即系同佢沟通多过佢嘅一身打牌。 唔系，邵尊嗰阵时喺度嘅时候，你成日都留意人哋着到名牌嘅。 唔系，咁佢嗰啲有佢只手仲会伸过。 系啊，女人嗰啲袋佢就唔睇啦。男人嗰啲佢睇。 我见下佢啲名牌物品啊， 摸 下啦，唔会买到嘛，系咪先？ 由头到尾都讲嘅， 成个名牌喺度。 不过又咁嘅，就算个袋有几靓，或者佢嗰啲物品有几靓，我都唔会太夸张。因为首先又吓亲人， 太浮夸啦。 因为同埋咧，好似好冇礼貌，做咩夹晒人哋啲用品？ 哎呀，但系人哋咩名牌就系想你夹嘅啫。其实最紧要就系你要话俾人听，哇，你咩名牌啊？哎呀，如果唔系，佢 达唔到，满足唔到佢啊。 佢只手已经喺度面前抽晒筋咁样，哇，你都睇唔到啊！真系 咁低层次。 喂，唔系，我都系咁话。如果佢真系咁样咁养眼嘅时候，我更加唔会理 佢。好啦， 人哋嗰啲阔太行出嚟都唔系为咗你见，即系赞许佢个名牌。 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又唔系嗰啲咩名流太太，就哎呀，哇，最新 channel 系咪啊 channel 款啱啊？ 系咯系咯，啱啱冇问题啊。 最新 channel 款啊，咁唔会嘅啫。 系啦，好啦，咁咧，如果咧你见到你啲亲朋好友啦， 点啊？ 佢孭住个好贵嘅袋， 系， 但其实你知道佢唔系咁富贵嘅啫， 系 系啦，你会唔会 有咁多前提？ 我就会暗砍同佢讲，喂。在哪里买的啫？ 即系做咩？你谂住 大家明啦，大家明啦，咪揾个师傅订仔。 系啦，师傅订仔，哎呀，紫色皮啊，咁样。系啊，因为咧，佢话咧有一个有个太太啊，有个人妻啊，佢咧就同佢老公咧就成日都会上去佢嗰啲即系姑奶奶屋企度咧就食饭嘅。咁啊，佢话咧佢近日咧就孭住 H 字头嗰个名牌袋，好靓嘅咁样。咁啊，本来不嬲人哋都赞佢，哎，好靓咁样。点解最近咧？因为佢哋咧就搬屋，即系佢同佢老公咧就搬屋新居入伙。但因为呢个新居入伙咧，就令到佢个姑奶咧就话啦：，哎呀，你搬咗啊，以后唔好再孭呢个袋啦，我惊俾人哋笑你，话你孭 A 货啊！ 即系真嘅都会误以为你系 A 啊，系咪咁意思？ 姑奶奶，点解你要咁讲啊？你知啦，你同 搬咗边度咁紧要，系叫佢值唔好用啊？ 你哋最近咧，终于都抽到啦嘛！你哋而家会住公屋啦。你哋以后就会搬入公屋里面啦，出出入入。如果你再孭呢个袋咧，我惊啲人会当你孭 A 货啊！ 傻的吗？边个话俾你听住公屋？ 系啦，嗱，我就想问下啦， 真嘅假不了啊嘛，系真系真咯。A 系 A 咯， 唔系咁你觉得咧？喺呢个 case 里边咧，嗰、那个姑奶啊，究竟佢呢一番说话系纯葡萄啊，定系佢真系咧有一种？ 即系姑奶同个阿嫂讲， 系啦，你唔好再孭 H 字头个袋啦，你知啦，你哋而家搬咗入嚟公屋啦，你孭住呢个出出入入咧，啲人会以为你孭 A 货噶咁样，系啦，你觉得？ 我自己长大咗咧，就唔会咁谂人咯。 佢有你以前会嘅？ 唔系啊，我意思系我细个唔认识呢啲。叫做名牌咧，家母咧小时候咧也有几只这些袋，咁咧我就见到嗰啲系 monogram 嘅图画嚟嘅，嗰个图案嘅 pattern 嗰个 brand， 我认定咧屋邨师奶就系咩呢啲嘢咯，但系即系我以为佢粗用噶，即系我以为 买送袋嚟嘅， 即系我以为 你系唔知佢名牌袋好贵嘅， 咁细个得幼稚园点会识啊？我净系知道 咁而家咧，而家你觉得唔同咗 啦？而家知道就会，我又唔会觉得人哋嗰个系假，我即系因为我唔系好识得分真伪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用。 唔系个问题咧，究竟大家而家仲会唔会有个观念咧？就 系 话住公屋就系穷嘅， 佢肯定系葡萄佢 啦。你知而家住到公屋啊，喺青年界啊，系至高无上嘅。 豪宅一样系 嘛？唔系， 仲劲过六合彩啊！仲 佢系难中嗰样，梗系知道啦。佢而家个问题咧，佢就话：究竟你仍然会唔会觉得咧？你系住公屋嘅，你就唔会有咁多嘅收入。如果你有咁多收入咧，你就如果你咁多收入，你都会住公屋啊？嗱，即系变咗咁样。 呢一个谂法实在，我觉得有啲即系我容许我用我冇得罪嘅成分啊。 即有啲老土啦咁啦。 哦，咁係。 因為而家嗱二，你佢唔一定係一手噶嘛，佢可能二手市場真係好新淨嘅喎。咁佢個價格咪會低啲咯。 嗱，你都會覺得佢點解唔係一手咧？ 唔係啊，即我意思。係 咪嗱？你都開始喎，佢可能唔係買一手咧。 我意思啊，人哋係未必會去買 A 貨嘅，又唔可以咁樣睇。 唔係問題係嗰個姑奶嗰個諗法啦，呢個係好好緊要啊嘛。 呢個諗法就係有啲老土，即係話你住公屋啦，你唔好咩名牌袋，人哋會誤會你啲嘢。 睇佢佢唔係安慰式嘅，佢肯定係喺度啊潤佢嗰只咁樣。 但你諗下嗰陣時，我哋見到少尊咧攬咁多名牌嘅時候咧，我哋都話噶嗱。你咩就算 A 货呢都当係真嘅。我同你是但一个呢咩你嗰隻五个火柴头喺个手度呢、啊、你都会当我喂你大假佬嘅咁样。 嗱 呢、這个似乎係真㗎喎。 即係你呢个真係你揸架三叉出嚟人哋都以为你嗰个係胶叉。 係啦、啊、你揸住佢都话喂淘宝呢个徽章几钱买过。 係啦 係啦。即係而家佢就好似就话跟俾人听呢即係公屋。好似你即觉得佢有个配对啊，系配唔到呢个位置啊。 就系、是、我行出嚟啊，边个知道我住公屋啊？ 唔系啊，你喺公屋大堂出出入入咯。 唔系佢咪就话啲街坊 嗰啲可以不理啦。如果佢真系咁样睇嘅话，咁、哎、行到出去俾人睇噶嘛。 我要调翻转，可能佢真系唔识分真假咧。 系咯、 哦，可能呢个系一个新世代嘅常态啊。其实原来住公屋咧，有钱到咁紧要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周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强调，国与国相处要将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动辄对他国干涉内政不得人心，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宣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他指出，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够将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亦都不能够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并形容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本港社区出现新冠变种病毒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听到涉及的印度裔男子带有南非变种病毒，但仍然有待卫生署完成详细调查之后公布。他说变种病毒传播性可以高很多，但不等于病情严重，可以没有病征，如果不检测根本找不到出来。他又说接种疫苗是产生抗体的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法。针对南非变种病毒，伏必泰疫苗有较多的数据显示可以中和病毒。许树昌指出，印度裔男子曾经入住的检疫酒店的职员在首轮测试全部呈阴性，酒店的门病和挂钩等环境样本亦都暂时是阴性，可能最终只能够推断感染可能性而未必找到答案。政府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14日。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估计，这段期间会有大约1800名的外佣未能够来港，影响超过1000个家庭。这些雇主或者会转为在香港寻找合适外佣，令市场竞争激烈。陈东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早前已经有雇主向他表示，最重要是请到外佣，给多3000-4000元不是问题。他又说收到劳工处的电邮通知业界做好准备，他反问业界可以准备什么，认为政府由头到尾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和补救措施。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在同一个节目说，不少的雇主宁愿在香港请人，建议政府可以 安排本地的失业人士加入家务助理的行列。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逝世，终年93岁。蒙代尔的家人表示，蒙代尔当地星期一在明尼亚波利斯去世。蒙代尔曾经在明尼苏达州担任总检察长和联邦参议员等的职务。他1977至1981年间担任时任总统卡特的副手，并曾经在1984年竞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36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0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89，刚刚转了是290.2，升1元。腾讯控股621.5，跌5.5。阿里巴巴226.6，跌5.4。小米集团26.85，升2.5。盈富基金29.28，跌1毫。吉利汽车23元，升1.5。JS 环球生活22.9，跌3.5。中国平安89.7，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23，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1，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0点，跌534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美元，卖出176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旺角的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着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道，亦都影响到阿兰街，出回去塘尾道车多，龙尾在新田地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漆咸道南一段亦都挤塞，排到去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那段车多，龙尾果栏。咁油麻地的卫理道就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车多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喺美国有一条兴建中嘅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点解一座全新落成嘅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翻工翻学嘅人噶？ 去到西班牙就仲多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咧？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人就好衰嘅。我哋通常咧讲就话咧，希望睇啲美好啦，同埋正確嘅嘢啦。不过你有冇发现咧，最能够令到你开心咧，就系睇啲出错嘅事。系啊，如果唔系以前少电影嗰啲咁嘅系列系点嚟嘅咧？咁而家咧都要同你讲一啲咧系好错嘅嘢嚟噶。不过错得嚟咧，就真系会令到你咧成个心情都啱晒，你会觉得好好笑嘅。系一啲好奇特嘅装修，系呢啲奇特嘅装修。你睇一个嗰啲咩水晶吊灯嗰啲咧，你睇完咧，你个人会好舒畅。不过你始终都唔开心，因为你好似觉得我都冇份。但系如果你睇到嗰盏水晶吊灯跌咗落地下咧，你就会好高兴噶啦。而家我带你睇嗰啲装修咧，都系一啲以搞笑同埋咧出错咧作为原则嘅。所以作为喺香港可能仲系扭奴嘅你，又或者仲系蜗居紧嘅你咧，一定要睇下呢啲所谓嘅奇葩装修，睇完你就会好开心噶啦。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可以话被称之为灵堂嘅风格。吓，点样灵堂嘅风格咧？冇错，不嬲我哋都系有啲咩简约风啊，咩可可乐啊，咩巴伐利亚，有好多唔同嘅呢一种咁样嘅风格啦。唔知灵堂风你会想象到系点样嘅呢？吓，佢嘅设计系咁样嘅，间房里边咧四方端正，窗明几净。sorry 系冇窗嘅，因为佢得四埲都系白色嘅墙，系冇窗嘅木。头做嘅地板，然后就有一张单人床，就摆咗喺个角落头嗰度。重点就系咧，这个单人床全张床都系用黄色嘅床单冚住，黄色嘅床单冚住都唔单止啊，佢仲要咧那个被单下边咧有少少流苏嘅，一条条丝，好似流苏嘅一啲，有啲人觉得好似某一啲嘅丝巾咁样就铺咗喺上面，黄色嘅丝巾，然后上面仲有咧一个好大嘅嗰啲咧，好似太阳花咁嘅图案咧，就摆咗中间，红色嘅系嗰啲咧，即系中国风嗰啲咧，即系绣花嗰啲太阳风，咁而太阳花，咁然后呢个枕头上面咧，我唔明点解佢白色嘅枕头上面都要铺翻一条同样都系咁样太阳花嘅丝巾摆咗上面。即是你冇见过有啲咁样嘅披枕头嘅毛巾嘅，但係佢披咗上去。然后佢喺房间里面呢大量摆设一啲呢都係黄色啦白色啦嘅主题嘅餐具啦，就摆咗喺度嘅，非常之咁宁静嘅。然后呢喺佢呢一个床尾嗰度呢仲有一张地毡，本来好可爱嘅，有五隻狗嘅。不过唔知点解呢五隻狗呢摆落去呢硬係好似呢引路犬咁样嘅。冇错，就係呢一个咁样嘅灵堂风，就被好多网民见到呢就会话嗰张被咁似往生被嘅，仲要四面都系白色嘅墙，直情好似遗体告别仪式嘅嗰间房咁样。最紧要啊，真系嗰个枕头啊嘛，你仲要铺埋嗰条咁嘅巾喺上面咧，实在太过似。哎呀，咁嗰五只狗又点啊？冇，嗰五只狗咧，咪俾人觉得咧，实在太似咧，即系五头灵犬引领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一摆上网之后呢，好多人都话几好啊，够清静啊，同埋包冇病痛，因为点解呢都走咗落，点解冇病冇痛啦。咁然后大家仲发挥咗好多创意呢，就会话哎呀，会唔会一觉瞓醒呢就见到呢好多家属喺隔篱围住自己喊啦咁样。哎呀，呢个系咪考验呢你同屋企人关系嘅一种装修风格嚟㗎。点解会有啲咁嘅设计㗎？佢如果唔系整蛊人嘅话呢， 咁就真係只能夠話呢，佢係一種看破塵世生死嘅一種闊達嘅風格。係呀，我唔記得話你聽啊，屋主呢仲喺角落頭度呢擺咗人哋呢 high tea 嗰啲 tea set 呢，好靚㗎，我諗佢覺得真係好精緻㗎，但佢冇諗過隔離個窗係靈堂風。咁所有嘢呢就真係見仁見智嘅。如果呢你都想呢睇到更多呢一啲即係你自己想像唔到嘅出錯嘅裝修呢，我介紹你睇呢一條 channel 呢，就叫做台灣大人秀啊！之前我哋乜嘢都有介紹過咧。佢呢一集咧就介紹咧，就係話咧，即係所謂嘅奇怪嘅裝修啊。咁冇嘢嘅，佢嗰個奇怪裝修咧，包括咧有姚明咁高先可以摸得到嘅門鎖啦，唔知點解要裝喺咁高嘅地方啦。仲有一個廁所咧，個門口出邊咧有五盞燈掣，有五盞燈掣。你每一次咧，如果要開中嗰盞燈咧，簡直好似玩六合彩咁樣。但如果你開錯會點咧？開錯大件事啦，因為原來有一個燈掣咧，係控制隔離某一間睡房嘅房燈嘅，即係你去廁所，你撳錯掣咧，隔離嗰個就會俾你吵醒咗噶啦。點解會咁神奇嘅咧？仲有好多各式各樣嘅設計嘅，例如咧有個門鎖咧，你就唔單止係高啦，佢直情咧將個門鎖咧匿埋咗個門柄後邊嘅，咁即係你條鎖匙咧基本上咧。你系唔知点样先可以透过个门柄插入个门锁里边嘅？点解会有咁多设计嘅咧？有咁多咁奇特嘅设计咧？系咪都系想带一点生活乐趣俾我哋咧？好啦，既然系咁，推介俾大家一齐笑一下啦吓！哎呀，头先我哋呢一位主持人望到嗰个灵堂风设计嘅时候，佢个心寒一寒。我谂佢系谂到，如果佢终有一日，佢终于投入呢个家务市场里边。佢个冧又系咁样嘅装修，佢仲能唔能够好安心咁帮佢打扫房间呢？系考验你专业嘅时候啦！我哋有请菲菲蔡敬文， 阿 Sir 啊，设计嗰啲嘢啊，你啊真系啊识啊嗰条彩虹咩？人哋啊系啊有心咁样设计啊，你都唔识欣赏吓，收下把口啊！ 可能你觉得唔惊啦。 有乜好惊啫？阿 Sir 你瞓嘅，又唔系我。 你间柴房嚟 嘅。哎呀，真系阿豪哥仔啊！你介绍呢、這个设计嘅时候咧，头先睇咗相咧，我都真系吓咗一跳啊！所以要睇翻啲窝心、贴心、感人嘅故事嚟平衡翻敬文嘅心理啊！因为咧平时咧工作压力大啦，香港节奏又急速啦，步伐又快啊嘛。咁所以平时咧，敬文喺屋企做家务啊，或者系做紧其他嘢嘅时候咧，就中意咧，一系就听下收音机，一系咧就开着个电视，因为而家电视咧系好方便可以联系到互联网噶嘛。咁啊，开着一啲嘅 YouTube channel， 一路咁样播住啲感人嘅故事，一路听住一路吸尘咁啊，拖地啊，咁样就 very good 啦。咁啊，今日咧介绍一个乜嘢 channel 咧，就系嚟自台湾嘅，咁巧又系，就系东森电视咧，佢有一个节目叫做。台灣1001個故事，咁咧大家咧好容易喺 YouTube 咧都可以揾到嘅。佢係講咩嘅咧？其實已經做咗好幾年噶啦。咁啊，每個禮拜做一集，咁啊，哇，都500多集噶啦。咁啊，係介紹咧台灣嘅在地食材嘅故事啊，亦都係咧每一個嘅在地食材嗰啲鋪頭也好啊，或者係街頭小吃咧嗰啲老闆佢背後咧嘅人生故事。咁啊，大部分咧都係好勵志嘅喎。包括咗有咩啊？佢哋为一啲嘅有机农业，譬如可能自己屋企系种菠萝、凤梨嘅，又或者系种稻米嘅，吓、去奋斗打拼。亦都咧有一啲嘢系为咗家人咧，可能放弃高薪厚职，翻到去家乡，例如可能系台南啊、垦丁啊、恒春啊，嚟承继家业嘅，帮父母。咁啊，我咧就好中意咧，里面一啲咧，即系有血有泪嘅故事啊，唔系话敬文中意睇人哋喊。而係咧嗰一份嘅堅毅嘅心咧，有時咧間唔中睇到咧，你都會鼓勵一下自己。就算生活幾艱難，你睇下，你都唔係自己一個人噶。艱難嘅嘢咧，人人都會經歷嘅。咁你勇敢去面對咧，就會可以咧有機會 overcome 到噶啦。咁同埋咧，點解咧我會特別中意呢一個嘅即係節目咧？就係佢揾啲窩心感人嘅故事之餘咧，係加埋佢哋每一家人咧整嘅嗰啲美食啊！有时咧，我都可以从中咧系偷下师，学下整一个点样美味嘅道地嘅台湾蛋饼啊，或者系嗰啲夹饼啊，同埋睇到人哋一家人咧，即系上下齐心协力去面对嗰个困难咧，真系咧我就觉得 fairly easy bang 嘅。 咁除咗台灣1001個故事呢一個嘅頻道咧，亦都有介紹到俄羅斯啊、哥倫比亞嗰啲比較在地嘅故事，即係當地人嘅打拼嘅故事啦。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 click 入去睇嘅。佢每一集咧都會有幾個細嘅單元，即係講幾個細嘅家庭，多數咧都係以家庭為單位去介紹嘅。咁所以咧，可能都會令你咧嘅投入感增加，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屋企噶嘛。咁你睇嘅時候，咪會更加覺得 touching 咯。嗱，咁呢個咧，敬文覺得咧，佢係包括美食同埋打拼嘅。咁所以咧 ，emoji 方面咧，我今日係會用手瓜起剪，哇，好努力咁樣打拼啊，為自己嘅生活同人生，我會俾4個 emoji 啦。點解唔係俾5個啊？唔係俾100分佢？因為有時佢哋講台語咧，我唔係好明啊，我都要睇翻字幕。咁喺嗰 part 咧就會攰少少，咁所以又扣減1個啦。嗱，喺感人啊、至深嘅小故事，我相信咧阿田都系好 buy 嘅，所以我极力推介呢一个台湾1001个故事俾佢睇，等佢咧睇完咧开心啲，再有多啲动力去奋斗啊，田！ 好啊，得闲咧睇下啲咧正能量啊、正面嘅故事咧，其实都几好嘅吓，可以启发下到自己嘅。咁啊，想问一下啦，啊，好多打工仔咧，唔知道你哋啦吓，上班一族啊，为咗工作，为咗一天沉重嘅工作，你哋系咪要一早流流就饮杯咖啡提提神啊，提提神啊，直至咧希望咧吓唔够瞓嘅自己咧可以集中一啲，完成今日嘅工作，最低限度啊，个人醒神啲，出错机会会比少啲啦，会比老板闹嘅机会又减少咗啦嘛。你系咪每一日都要饮杯咖啡提神嘅咧吓？一杯够唔够咧？饮边款噶？咁啊，几时饮同埋饮几多杯噶？啊，我咧就唔系几喜欢饮呢个奶茶、咖啡、柠茶、柠水嘅。但系如果呢啲嘢咧嘢饮咧，好似平时小饭咁咧，即系我唔饮呢啲餐饮可以平啲嘅话咧，我可以唔饮嘅。同埋不过我即系比较喜欢饮汤啊，中西汤我都中意饮嘅。前日咧就同阿华咧6:00就喺出街食个饭啦。咁啊个饭咧咁有餐饮啦。咁餐饮咧我又唔想另外额外加钱饮其他嘢，所以咧就叫咗一杯咖啡，一杯奶茶。咁啊，其实我10次咧都冇1次叫咖啡饮嘅，但系因为上次咧我去咗呢个春夏秋冬嘅酒店咧，饮过佢嗰啲胶囊嘅咖啡咧，哇，好好饮，好香，好滑噶嘛。仲有一样嘢就系饮咗之后我瞓到觉啊，所以咪试下出面街食市嗰啲咖啡啦。哇，饮第一啖难饮到咧，哇咩嚟噶咁？阿华话未落糖啫，好啦，加咗糖啦，喂都系继续难饮嘅喂，我只系饮咗几啖啫，我谂大概1/4或者1/5杯到啦，成杯。比较话啦，跟住平时夜晚咧到12:00咧，我就会好眼瞓，好眼瞓，不停咁打喊路，咁啊超劲眼瞓嘅时候咧，6个杯面时间我就瞓得着噶啦。但系前晚我系由12:30瞓落床，合埋眼做咗瞓觉呢个动作之后，3个几钟头喺张床度点来点去，我都未瞓到。半夜我睇住个钟啦，3:50，我就真系支持唔住，上网就喺度搵下。点样整走身上面，或者身体入面里面嘅咖啡因？因为我真系要瞓觉，我真好憎呢个失眠状态嗰个感觉。其实咧，我7:00咧，即系讲紧夜晚7:00已经饮完嗰杯咖啡噶啦。咁啊，冇谂过8至9个几钟头，我都未消化咗佢身上面嘅叫咖啡因。哇！上网一睇，好多关于咧咖啡同瞓觉相关嘅标题啊。点解会有人呢饮咖啡会失眠，即係我啦。点解会有人呢可以大觉瞓，同你另外一条就係话同你嘅基因有关。仲有就係话摄入过多嘅咖啡因而失眠。瞓觉之前6个钟头饮咖啡，恐怕你会失眠。朝早饮咖啡，夜晚瞓得唔好。仲有就係话中医教你点饮先至会唔会骚扰到你瞓觉。饮咖啡提神原本系原来有嘅，哇咁多个标题，总有一个啱大家。大家睇下你自己嘅身体，即系饮完咁杯咖啡，你系真系都提唔到神啦，定系真系好似我咁瞓唔到觉啊？定系你一觉瞓到大天光嘅咧吓？只要打几个字咧，你就会揾到相关资料噶啦。今日想分享咧，我哋香港电台嘅午夜广场啊，我哋香港电台嘅channel 啦，午夜广场之真系好科学。 跟住咧，真係好科學咧，就係就話啦，咖啡因 free can buy 好得意啊！咖啡因 free can buy 咁咧，當中有四位主持啦，犀利啦！佢哋咧係兩位咧香港大學嘅理學院嘅講師啦，同埋呢個助理講師啦，再加兩位中文大學嘅微生物化學同埋生物化學嘅博士啊，佢哋一齊咧去講下。究竟关于咖啡对人体里面的影响，希望大家是喝咖啡的时候是可以帮你，真的你想睡觉的就睡到觉，你想提神就提了神，就不要搞到我、哦、我只是想喝杯咖啡，我不是不想睡觉咯。我会给五个咖啡大家。 增值好快乐， 肥妹仔同菜菜子， 早晨啊，小温茄同埋菜菜子 ，Good morning 啊，小温茄同肥妹仔、啊， 你今日教咩啊？ 今日咧要Crazy 啦，人交大乐咧要讲外语同动物，但系咧，哎呀，我啲外语好渣啊，我可唔可以讲下动物啊？ 可以啊，你讲啲识讲外语嘅动物啦、 啊。 吓、 啊？ 系 啊，例如鹦鹉， 系啊。 鹦鹉叫咩 ？Parrot 啊， 系 咪 啊？ 系啦，咁咧今日咧我就讲一个咧比较新近嘅研究啊，佢系咧刊登咗喺英国皇家学会报告 B 里边 嘅 喎 ，C 就冇嘅 ，A 都冇噶，唔好八股人哋话 B 就系 B 啦， 好啦， 就系研究啲印度跳蚁啊， 跳蚁 系啊， 哦 ，ant 哦， 蚁啊， 哦 ，ant， 跟住咧 ，ant 做乜佢跳噶？佢中意跳舞噶？ 我唔知道系咪印度啲人特别中意跳咧，佢哋咧。我想问一群蚁里面最厉害最厉害的那个 leader 叫什么蚁 后 没错了，万一他 哋个蚁后去咗天堂，咁嗰班蚁点 娶个新老婆？ 系啦，佢哋会点样娶个新老婆呢个咧？ 打交啊！ 俾礼金。 好叻啊，肥妹仔！ 哦，咁一定系打交嘅。 打交啊！打住翻嚟之后，我先有我个族长噶嘛。 咩族长？皇后嚟噶嗰个 系。研究到呢一群嘅呢一种嘅蚁咧，跳蚁咧，咁佢哋每一群大约有100只，系比其他蚁种少个噃。 系 咁嗰100只公蚁啦，去服务蚁后。咁蚁后死咗之后，佢哋会一齐用个竹梳打交，打足100日啊！ 吓、 啊，好似人哋咧，有啲人破世咧要守咁样啊，守3个月。 打一个100日啊！ 即系一每一日都打，即系平佢自己有擂台噶。 系啦，用个族佢会唔会瞓觉呢、這个报告又冇讲清楚喎、 啊。系冇影到啦。 系啦，咁佢用个竹梳喺度，叮叮叮叮叮咁样打餐饱啦。然后咧就其中会有几只工蚁咧被封为蚁蚁后啊，好似以前啲皇帝啊， 即假皇帝啊， 系啊，蚁皇帝啊， 但系佢工嚟噶喎，但系佢工嚟。 夹缝虚王， 因为冇错啦，蚁咧其实系一出世嘅时候咧，佢就会被喂养为蚁后。咁如果你唔系嘅话，你呢一世其实都唔会系噶。 系咯， 但系佢哋打交打出嚟，所以称之为蚁后。 咁佢都系企喺度去厕所噶嘛？ 然后、啊、你听我讲啦，然后佢咧就会咧知道自己要生 B B 咯，就会将佢个卵巢激增好多倍，寿命又会由6个月延长至5个月。个脑又会自动萎缩噶。 6个月变5个月？ 6个月变5年。 哦，五年，即系佢由男变女噶会。 自己特工变种啊！ 跟住系啊，佢研究咗出嚟系咁样。佢话但系只要将呢只蚁后隔离， 佢又变翻男人啦。 系啊，又变翻公蚁啊！ 你唔好吓我哋啊！佢唔系跳蚁，佢系变种特工喎。 系啊，听唔系好惊啊！系啊，但系我觉得好神奇啊，大自然。 好犀利啊！ 社区散播有可能出现第二代传播，他建议当局应该将所有本地和输入个案的病毒基因进行详尽的分析，检视个案的病毒基因图谱是不是一样或者是极之高度一样，就可以显示部分人士并非在抵港之前感染而长时间潜伏，而是在抵达香港之后中途在酒店互相传染而发病。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少过600宗，当地累积超过115,000宗感染病例。韩联社报道，考虑到周末检测数量减少，难以断言疫情蔓延放缓，加上近期首都圈疫情持续蔓延，非首都圈单日亦都新增过100宗嘅病例，感染源头不明嘅病例占超过27%，确诊病例规模随时可能增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现时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会逐渐转薄。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7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2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0.6升1.4，腾讯控股620元跌7元，阿里巴巴226.6跌5.4，小米集团26.75升1.5，盈富基金29.36跌2仙，吉利汽车22.9升5仙。JS 环球生活22.85跌4毫，中国平安90.15升1.5。

隔日咧就会做四个钟，一般咧就做清洁同埋煮饭 ，OK 噶。本地嘅佢自己觉得仲卫生啲添，不过系真系会贵过姐姐嘅。点解咧？佢话咧而家隔日嚟一次，几多钱咧已经？ 隔日嚟一次， 系啊，咁 total 一个月咁样要埋单几多钱啦？佢总之成个月啦，隔日嚟一次，每次做四个钟， 即系一个月嚟十五日啦，十五日五 四个钟， 八千蚊， 系啊，每个月要七八千蚊，同埋因为佢话咧，佢哋唔会喺自己屋企过夜噶嘛，咁好合理啊， 系啊， 所以一般咧清洁同埋接送咧就 OK 嘅，做照顾嘅话，但 系 佢话咧，如果你要长时间啦，譬如睇 B B 啊，睇住老人家咧，咁就唔得噶啦，咁样咯， 价钱咯， 系啊， 可能要一万噶啦，即系但系如果计。咁有翻一日放一日咁样咧， 佢已经隔一日噶咯，但系都已经要七八千咯。咁另一个听众咧，咁啱咧，佢就调翻转，佢就一个家务助理嚟嘅。佢话我 系 一个本地家务助理，我 Suki 啊。佢话咧，我请开咧嗰啲雇主啊，如果请开外籍雇主嘅外籍工人嘅雇主咧，要求比较高，人工出得比较低，所以。 系啦， 咁啊，我哋完全基本上， 唔 系呢个典型啊，呢个答案我哋已经明白晒，究竟点解嗰个即系劳工市场都仲系比较短缺啲嘅吓。 但系问题即系如果真系想请嘉蓉姐姐嘅话，唔系我讲香港啊本地嗰啲咧，其实有冇一个机构？有冇一个地方系可以即系话 其实都有嘅，你都有好多唔同嘅网站，你去可能系嗰啲即系本地就业市场啊嗰啲局咧。 定系唔系定系？ 因为香港都有个家务助理，有个培训嗰啲中心嗰啲嘢噶。不过我谂系咧，你搵就算你真系搵到咧，佢始终计落条数佢贵啫嘛。 要求都系啲高嘅，但系我觉得而未之急，即系工人姐姐未嚟之前咧，咪都可以去搵下佢哋咧。 讲真啦，你需要工人姐姐嘅家庭大部分啊，唔系因为清洁同煮饭，系因为要凑细路。 系。 而家務助理咧，佢大部分嘅功能就係幫你可能係煮餐飯，甚至乎係清潔家具，咁就唔係湊小朋友。嗰個保姆嘅功能咧。on top 加咧就另計啦， 係係 啊， 咪頂住先啦，唯有 係啊，真係頂住先。係 啊，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探討下咧，如果去到做保姆呢一格又點樣做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唉，有時睇見呢啲新聞咧，都會覺得好唏嘘。 係啊，點解唔係你咧？嗬？ 喂，我係邊個先？我係邊個角色先？ 點解你唔係嗰個主角咧？ 我邊個主角先？嗱，嗰件案件裏邊就 我願意做被騙嗰個。咁多钱啊！我愿意做被骗嗰、那个 其实咧， 富有而多金， 梗系啦。 佢俾一半咧嚟资助我哋香港电台都好啊， 唔使净系资助我都好啊。 我唔知道你太过分啦，我哋要俾即系公众有咩噶嘛，有好处噶嘛。哎，又系你假骗案，唔系真骗案，真骗案假公安系又嚟啦。其实咧，我哋可唔可以得闲咧，即系去一啲富贵区咧去做下宣传，叫佢听到啲风骚快活人啊？ 我哋已经尽量想噶啦， 我哋成日都。我哋成日都讲即系骗案咧， 而家好多区都有钱噶，学你哋话斋，公屋都可以孭好靓嘅袋噶嘛， 边 一区都有富贵噶， 即系睇到都唏嘘啊！净系嗰个title， 真系嗱个题目咧，好多份报纸都系咁讲啦，九旬富婆 系 真系富婆，俾人呃2.5亿系亿噶， 港纸定 yen 啊？ 我想话咧，真系高处未算 多啦， 系啊，上次咧有个6900万，我已经觉得哇，6900万 可以呃几亿喎、啊，大佬啊， 2.5亿喺度， 我饮亿多都饮唔到咁多亿翻嚟， 我想问可以买几间屋？哇，佢历来系最高嘅电骗，仲要系电骗先阴公猪 嘅啫。咁个受骗者嘅年纪系咪都系历嚟比较高 啊？高 啊， 高啊， 90啊， 咁咧就真系咧，我系啊，其实咧佢。经历过几下的其实可以早啲去截截咗呢件事，即系被呃咁多嘅。 Madam 系案情系点样 嘅？嗱，咁嘅事完咧，知道咧90岁嘅婆婆咧，即系呢个女事主咧，咁其实咧佢系有两个嘅外佣啦，同埋司机嘅，系啦，佢嘅家庭背景系咁，佢住喺山顶嘅， 系 哇，一间独立屋， 全部中晒， 佢独立屋嚟嘅，佢系独立屋嚟嘅。 喂，咁你两个工人两个司机算少噶啦 噃？我有钱，我有钱，真系我有钱， 唔系骗 2.5亿啫。 系， 跟住点样啊？ 身家丰厚， 莫非系家佣嚟呃佢 ？No， 啊又唔系，佢又冇俾佢自己忠心嘅仆人嚟呃佢啦。 冇。 佢有一日收到个电话，嘟嘟打电话嚟啦。嗱，即系咁样啦，我哋而家怀疑你啦吓，就涉及咧即系内地一啲洗黑钱嘅，以证明你。 又系重蹈覆辙，我哋其实都扮演过好多次， 个开头好熟悉喎，真系。 我哋系公安嚟噶，怀疑你 犯法， 又话你怀疑你洗钱，嗱，你而家要诶俾啲钱我，证明你系清白嘅咁，就系咁啫嘛。 跟住咧。 跟住就嚟啦，嗱、我依个咧期间， 跟住佢即刻就俾钱 啊，咁又就唔系嘅，嗱我就会派人过嚟咧，就嚟你屋企咧，就系同你攞钱嘅吓，咁、你系啊， 点样话？ 我唔明点解嗰个人会 派 人、 过嚟同你攞钱， 哦，即系有真人嚟攞嘅， 系啊，所以咪涉及一个19岁嘅学生咯 ，OK OK， 系啦，咁嗰个19岁嘅学生嚟做咩咧？咁警方都话怀疑佢咧都系被骗嘅，即系佢系骗中骗嘅，其实之前都有噶啦。咁咧就话嗰个19岁嘅学生咧，就带同一个咧，佢哋已经预早入咗一个 SIM 卡嘅电话俾个婆婆， 系 啦，就话 学生就带咗呢一个有可能系太空卡啦， 系啦，系肯定太空卡啦， 太空卡嘅电话去到阿婆嘅屋企， 就话佢以后咧就用呢个电话同佢联络啦。 阿婆，呢个电话俾你噶，系公安叔叔叫我交俾你嘅，因为会 call 你噶啦。 系啦，就系话特务嚟嘅， 我走啦， 个身份就系特务咁样。咁跟住咧，哇！嗰、那個細路其實都有900萬喺佢個户口裏面， 特務都有900萬。 個19歲嘅學生啊，19萬呢户口都多啦， 900萬 啊， 即係。是騙徒俾佢嘅， 應該是過咗佢其中一個 户口啦，已經過 咗數，係啊，即係咁樣啦， 所以佢先送電話嘅， 係啦，即係話其實咧嗰個學生應該嗱，警方調查中嚇，咁即係話可能佢都係咧俾人唆擺，跟住又做呢件事咁嘅，但係 總之 唔知 佢 account 有900萬， 係啦，户口係啦，咁跟住咧就第一次咧，其實咧婆婆咧喺舊年咧已經係第一個 round 咧已經噔噔， 係 冇嘢㗎。790萬啫嘛，就存入咗咧香誒嗰個騙徒咧香港嘅户口喎，咁樣。跟住咧第二日咧，跟住咧去到直至今年啦嚇，直到今年咧，佢轉帳咗10次， 係 總共10次，一共2億4700幾萬，就入咗2個户口啫，只係。咁我即係其實期間咧，中間咧係真係有牽涉到一啲情節咧，係可以破案嘅。點解咧？咁就係話説有一次咧，嗰、那個19歲學生係拉埋阿婆，就坐佢個司機揸住嗰架車。去到中環嗰個銀行，咁即係話嗰個叫做嗱，我唔理嗰個19歲學生 係咗一下添啊， 你真係覺得好匪夷所思，佢坐埋人哋嘅私家車落去中環， 即 係 登堂入室 嘅喎，你明唔明啊？係咯，咁樣 色膽包天喎、 跟住咧個司機咧就覺得咧有啲奇怪，即係話啊咩，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後生仔嚟揾阿婆婆？因為即係佢一定熟曬噶嘛。咁咧跟住咧就話車到去銀行，就可能即係傾下偈嘅時候問阿婆婆咩事啦咁樣。又話冇啊，即係可能轉帳啊。咁咧個司機個家即係家庭司機已經懷疑咧，就同佢個女女講噶啦，就話喂哇啊太太咧就咁樣喎， 咁樣科水費 喎，係喎咁。跟住咧就咁啊，佢个女已经得知噶啦，知道啊有件咩事啊，咁再问下佢阿妈，阿妈吓咩事啊？咁可能嗱、你谂下，90岁婆婆佢个女可能都系六啊岁， 系咯系咯，都大噶啦，冇错，系啊系啊。 咁问阿妈咩事啊？ 系 咁你知咧，佢富豪惯噶嘛？ 唔答， 冇，唔系佢答。 哦， 阿某，我攞啲钱去买另外一间山顶嘅屋啫嘛。咁其实咧。 可能系等于阿田你攞去做咩？冇买多买多抽送啫， 系 啊，我加送啱啱， 我 shopping 系啊，阿鱼佬又熟喎，买多条鱼啫，系啦。 原来佢就同佢女讲话：阿嫲，我买多间屋啊，喺山顶嗰度买多间屋嘅啫，咁所以要咁多钱，其实都好合理嘅咁。 系。 咁結果即係來來回回咧，去咗幾次嘅時候咧，咁佢女咧即係最終，阿媽唔係喎，近排你咩事啊？咁之前再問啦，左問右問之後咧，先發現，喂，係咪有咩問題啊？點解你要過咁多錢啊？咁樣跟住先至揭發，你咪俾人呃啊？咁樣 嚇，阿媽俾人呃，我唔信。但系咧，我睇翻佢案情咧，有几个位咧，我觉得真系实在太过离地到一个地步 啦。仲、有一样嘢，我想问埋，话埋，其实佢咪去中银一间银行嘅，咁、其实呢个银行职员咧系有问过婆婆， 系啊， 你转咁多钱做咩啊？咁样， 系 佢都呃埋职员啦， 佢都话 买 屋啊嘛， 咁其实佢系咁，佢系一个嗱。 咁有錢嘅人，佢買屋真係一個好 合理啊， 真 係太合理， 所以就冇再追問啦。 係啊，嗱喺呢度咧有幾個位咧就太過離地啊， 係咪啊？ 最離地嗰部分咧就係佢佢譬如佢最後報咗警啦，係 啦。 咁咧當時咧警方就問佢點解你會即係咁俾人過錢，你都冇懷疑咧？老虎報稱佢未曾聽聞同類電話騙案。 哦，即系佢第一次 嚟到2021年嘅几号啊？今日4月20号，呢一位90岁住喺半山嘅婆婆，佢话我系未听过呢一种电话骗案。 哦， 系、哎、啊，即系我怀疑咧，你佢真系应该不问咗世事都有几廿年噶啦。 咁人哋啊，安享晚年啊，梗系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有时即系嗱，其实就系咁啦。啲长者咧，即系未必收到呢啲你觉得哇好 update 嘅资讯。有时 可能佢仲等紧谭咏麟出新歌噶。 真 系 冇人知啦， 真 系 冇人知， 真系冇人知。因 为 如果以佢年纪，可能会再耐啲嘅，喜欢 唔会啊，差唔多噶啦。咁可能等紧小风车咩都好啦。 唔怪之而家咧，即系嗰啲电话咧，里面即系来冇来电显示或者有来电显示打唔翻去嗰啲咧，即系鱼翁杀网得咁紧要，同埋好频密。 唔系，我觉得证明咗一样嘢，原来咧我哋以为系一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咧，甚至乎我哋成日咧喐下就讲话，喂呢单嘢都封存啦，咩呢单嘢咧全城。边个唔知啊？原来骗徒系对呢个世界嘅人充满信心， 系 总系会有你未听过嘅人嘅。 所以我觉得咧，呢一次咧，我哋真系要走访下山顶高尚住宅区咧，每一个敲下门。 你想嗌咪系咪？ 系啊，真系要啊！ 我真系 揾区议员帮手，或者揾阿叶柳，佢哋都系嗰啲即系 半 山 区 嗰啲咧，佢嚟带领我哋一齐去广播， 去做下个嗰啲叫讲座啊，即系话喂，而家系有啲咩？ 我哋咪访问过田少嘅， 系、啊、 我哋嗰阵时家庭保卫队啊嘛，不如叫田少穿针引线，带领我哋系啦，我哋每次都去流动广播宣传。 我哋亦都唔介意做埋一啲骗徒嗰个样子吓、 啊， 即系 唔使啦，本身都似啊，系咪先？ 即系我哋做埋嗰个宣传。 哎，我哋三个啱啱好、啊。有九十岁嘅婆婆， 你哋呢度一路咁样喺度大龙凤咧， 系啊， 好有骗案 feel。唔系你谂啊，九十岁嘅婆婆，啊、我就系嗰个19岁嘅大学生，啊、你就系喜儿心嘅外佣姐姐， 仲可以做埋职员， 行仔再嚟做埋银行职员，哇，齐晒啊！ 点样睇我都系似19岁嗰个大学生、啊， 我唔似外佣姐姐 嗰 得、 啊。九旬婆婆咧，俾人呃，我都尚可即系都理解老人家可能即系担忧或者真系接收唔到。 唔系，仲有样嘅， 唔系， 但系19岁嘅嗰位学生哥，点解又会接受嗰900万？ 唔系，等先，因为咧，其实咧，因为之前啊，其实嗱，来龙去脉我哋唔知啊，警方会调查。但系之前咧，其实咧，都系有骗上骗嘅，因为咧，有个女仔又系试过咧，就系话假冒咧，佢俾个身份嗰、那个，又系嗰个女仔系先嚟话，喂，我而家怀疑你犯咗法， 乜 系啦系啦，总之犯咗法，跟住咧，我哋而家咧就俾个任务你，如果你帮我做呢件事咧，我就觉得即系我就会证明你系冇犯咗呢件事。所以他先至夹硬逼于无奈去帮那些骗徒去做 的。这里有两个讲法的、不同的报纸的写法真的不同的。譬如有一派的报纸就是这样写的，就说这个19岁大学生呢，他说他都是被骗的。 是啊、 但 是他是这样说，他是被骗的，但他不甘呢就受骗，于是乎就跟他同流合污。即是说钱就被人呃晒啦。佢、 哦、 就话喂 okay, 大佬我咪揸都冇得证啦。佢话我哋想要返啲钱都嚟同我做嘢啦。 係 啦，有一派报纸係咁写嘅。 係有一个报纸。 咁另一派嘅报纸呢就话呢佢係被骗徒利用作傀儡嘅。 係呀、啊。 不过其实呢有人时一线之差嘅。那個傀儡的意思咧，係佢知情定唔知情咧？咁我哋而家就唯有唔知情啦，交俾警察調查啦。 但係問題，佢户口有900万咯，係啦。咁呢、這個真係由警方調查，係究竟佢呢個19岁嘅學生，究竟佢係發生咩事？ 好啦，嗱，然後第二係咩咧？佢第一咧，阿老婦人咧，因為未聽過呢個騙案，所以冇起疑心啦。第二係咩咧？呢、這個真係有啲驚喎。 咩啊？ 佢話騙徒咧能夠準確說出咧他的個人資料。 嗱，呢個咧我 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喎、 啊。嗱，呢個咧我熟唔係咧？點解佢會知道佢住邊啊？ 唔係佢住邊就呢、這個呢、這個小事喎、啊，但反而知道身份證呢個緊要喎、啊。你話我候住佢出出入入都易啫，佢可以噏得出，佢就叫陳寶玲，仲噏埋個身份證號碼喎、 啊，172388。 所以佢話咧，點解佢咁深信不疑咧？佢就話嚇、啊，你冇理由會知道我咁多資訊㗎、啊。 嗱，咁呢个可能咧，又真系究竟你有冇试过入去嗰啲名店度啊，或者去啲铺头度咧留低咗啲私隐啊？ 系啊， 呢个你都惊。 其实呢个都唔难啦、啊，因为我哋譬如join 咁多嗰啲叫做嗰啲铺头里面会员啊，有啲要俾埋身份证、电话、 身份证 号码，有啲有啲俾噶。 系啊， 我 宁愿 唔 join 啊。 系啊，我都知啊，但系有阵 时，当然你睇佢系咩集团啦、啊。所以啲其实嗰啲成日都话我哋啲资料外泄，咪就 系 咁样泄咗佢噶嘛。 所以嗱，如果咧你睇仲要你睇埋呢个 case 咧，究竟有乜嘢方法能够阻止呢个骗案发生咧？你发觉咧，所有我哋曾经咧叫做发挥作用嘅嗰啲关卡咧，全部都冇效。点解咧？屋企人知道，但佢屋企人就话：咁你话你买楼好啦好啦，咁唯有观察住啦。佢话搵人跟踪住佢阿妈，因为佢话佢买楼啊嘛，咁你冇得报警噶嘛。银行职员又已经起疑心噶 咯。 佢都系 去 买楼 喎，咁又真系冇问题，因为佢真系咁有钱啊嘛。 系啊，唔通你唔俾佢买楼咩？ 真 系。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再杜绝到呢件事发生咧？ 唔系真系，我认真地，我唔系我即系 仲系想去山顶， 系真系要去啲豪宅区。 一齐试下不如？ 你谂下，佢系话佢系第一次听到，你谂下第一次听到而家。 哎呀，喂，我哋未来应该会有新嘅一啲唔同嘅广播服务啦。不如我哋同新处长又讲下。 我哋 有新顾问会加入，咁不如我哋同佢讲下，我哋开拓呢一个富贵人家山顶市场 做宣传。 系啦，我哋 由山脚去到上山顶。 系啦， 我哋山 唔系由狮，唔系由狮子山下做到去富贵人家。 系 哇 ，slogan 都谂埋啊！与你工人姐姐呢个角色做唔做？ 喂，真系我做啦， 做啦，冇问题 啦，系啊。 世间命中总有分别，哦，求神念佛是否功成可会变真？只因有钱有理，真泄气。讲到未认世未定，点解点解点解部分都主角？哦，点样点样才可以人更？ 我哋会继续有啊，风骚生活小确幸。今日咧，我哋咧要攞把刀仔同埋攞啲薯仔出嚟啦，做啲咩？一阵稍后咧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业咧嗰度啦，我哋又可以睇到 Facebook Live 啦。至于我哋下一站边度咧，我哋今日题目系 我哋讲下加拿大读书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新政策啦，咁样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网上咧网上面留言啦。咁我十二点之后咧就有下一站边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的开幕式上以视像方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经历了疫情洗礼，各国人民更加清晰认识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国与国相处之间要平等相待。他提到，动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得人心，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习近平说，战役仍在进行，胜利终将到来，要加强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疫苗研发、生产、分配国际合作，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他又说，在经济全球化下，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和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西方媒体和外国政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批评，目的是要围堵中国。林郑月娥说，早前很用心反驳西方的批评，但后来发觉他们有偏见，而且另有目的，难以改变想法。因为中国现在强大起来，他们心里不舒服，要找借口说中国不尊重人权自由。他说，仍然要继续反驳外国的批评，同时要加大力度做好本身的事。他又说，立法会正在审议完善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希望在五月底之前通过法律，之后开始筹备一场公平公正的选举。只要候选人符合爱国者治港，欢迎不同意见和立场的人士进入立法会。一名90岁女子遇到电话骗案，五个月内被骗取大约2亿5千万元，是历来单一骗案涉及的最高金额。警方调查之后，上个月25号在天水围拘捕一名19岁男子，他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再报到。警方说，90岁女事主上个月初报案，说去年8月接获一名自称内地官员的男子的电话，事隔几日，一名自称内地公安人士去到事主的住所，提供了一部连SIM卡的电话给事主用作联络。女事主之后按照骗徒的指示，去年8月至今年1月，分11次共存入大约2亿5千万元，去到骗徒指定的银行户口。女事主的女最终揭发事件。日本大阪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受控，当地下午将会召开对策总部会议，预料会正式决定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大阪由今个月5号起实施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但是疫情未见好转，连续几日都增加过千人感染，重症患者人数大幅超出负荷。知事吉川洋文以重点措施的力度不足以压制疫情为理由，表示将会要求中央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如果当局通过要求，将会是大阪第3次就疫情发布宣言。兵库县亦都会在听日召开会议，决定是不是要求宣布，是不是要求发布宣言。另外，当局今日在首都圈的崎玉、千叶和神奈川3个县和爱知县启动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0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277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十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1.6升2.4，腾讯控股621.5跌5.5，阿里巴巴227跌5元，小米集团26.85升2.5，盈富基金29.38冇起跌，吉利汽车22.95升1毫，中国平安90.5升5毫。JS 环球生活22.85跌4毫，建设银行6.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9，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401，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7点，跌517点。港金现价报164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23美元，卖出1774，啱啱转咗系177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仍然是有道路工程的，近住油荔村的慢线需要封闭，但就没什么挤塞，经过要小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那么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在果栏。在油麻地的入卫理道就有爆水管，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车多，排到去环澳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面嗰个叫咩啊？ 我有经啊，佢第二个字系经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狮字，系蔡京狮。 唔系狮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哦，你话嗰个似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介绍翻，究竟今日嘅风 show 小确幸，我哋再介绍翻。 系啊，嗱，我哋上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噶啦。而家喺我哋咧，啱啱揿咗掣下，见到我哋嘅台面已经有啊，好丰富嘅，好有维他命嘅薯仔同埋金笋。 点解我哋有呢、這个？系咪煲汤啊？ 争嚿猪肉， 仲、啊、有啊？呢度有啊？ 争嚿鸡。 哦、oh, ，sorry。 点啊？咖喱鸡都可以整。 你想讲咩？影下我 样，系啊，有两嚿啊，两嚿猪肉啊， 系影喺 我呢度有刀仔啊，你唔好乱讲嘢啊， 系啊，但系你攞刀仔嚟做咩？我哋今日 唔系，跟住其实仲有个印台嘅，咁印台做咩啊？系啦，就 有个纸袋， 系啊，哦，个纸袋系其实有功能噶， 有功能噶， 吸上去啊 嘛，我哋今日系丢出个创意， 系啦，咁啊就喺度将嗰啲薯仔啊，同埋咧金笋咧，可以用嚟丢花或者丢印仔。 咦，咁我哋呢几个人民咁咪名副其实嘅刁民咯？ 系啊，系你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我哋上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Hello， 大家好。 好啊，咁我哋咧， 睇下纸 嘢 几靓。 系啊，我哋准备下咧呢一啲工具咧，我哋擎干水洗干净晒噶啦。咁如果你屋企嘅朋友咧，你都可以咧，不妨咧睇下我哋条片咧，究竟我哋以前细个都用嘅呢一个所谓嘅蔬果涂浆雕刻， 系啊系啊， 究竟一阵间点玩呢？ 嚟啦！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好啦好啦，翻到嚟啦，我哋全球玩嘅听众啊，欢迎上我哋嘅面书啊 ，Facebook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你会见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咧。我哋今日三个主持变咗薯仔同埋红萝卜咯，所以呢个镜头面前 咗， 系 刀仔， 刀仔， 你啊，帮我哋简介一下我哋今日小确幸所用嘅材料。 OK， 我哋分别拥有咧就系有两条啊，白兔仔最中意嘅萝卜啦，系啊。咁啊，萝卜两条啊，框框框框啊，好似好新鲜添。听讲系今日有人咧特登喺街市度咧，今朝就买翻嚟噶咯。 Yes sir， 系啊，滴水噶，滴水噶，哇！ 我 系啊， 就今朝先至去街市嗰度，哎，摘噶， 摘噶，好啊，好啊，冇问题啊，真系好似啊，好啦，仲有呢几嚿咧，就真系吓，即系手掌咁大，拳头咁劲嘅呢个薯仔啊， 哇， 呢个薯仔仲冇发芽噶，即系总之完全冇问题噶，新鲜嘅，仲有少少泥巴添 ，feel 到。 就想问啊，咁我哋开始咧就蔡菜子，你系谂住用呢个叫做金笋啊嘅嘢咧，去挑花定系喺度整印仔啊，定系点先？ 萝卜唔系金笋系嘛？ 金笋嚟嘅 呢 条 系金笋。 咁萝卜咧？ 萝卜系泥有泥嗰啲，我哋爱嚟煲汤嗰啲，我哋称佢为萝卜。其实佢都可以叫萝卜嘅，因为英文咧都系叫 carrot。 哦，okay? 我以为你洗干净咗咪冇泥咯。 咁其实金笋可唔可以煲汤啊？ 可以。好啦。 咁咧，点解我哋要用蔬果去做雕刻咧？啲朋友仔就会好 creep， 即系好怀疑啊。咁会浪费咗条金笋啊？其实因为咧，你一嚟就攞嚿木俾个小朋友去做亲子嘅， 系啊。 系啦，咁嗰个雕刻刀又会比较利啦。但而家有啲咧係有啲市面上用膠做嘅刀，俾小朋友都用到咧，咁就可以參與呢個親子活動。 OK OK， 好啊，咁我哋丟邊樣先啊？蘿蔔定係薯仔先啊？ 係咪大家都可以去試下玩下呢個遊戲啊？ 其實係嘅，我不過想阿曾小豪。 好啊，冇問題啊，嚟啊！ 曾小豪同我 哋描述一下，我咧就会雕一个花嘅萝卜。其实咧系 花嘅萝卜， 花萝卜系花心萝卜。因为咧有犬儿咧就好中意啲花款嘢嘅。个萝卜咧如果系雕咗花咧，佢会乐意食一啲嘅。 哦， 即系一片片 雕花一片片。 系啦，咁既可以雕完出嚟做一个印仔，印落一啲嘅空白嘅纸袋度做装饰啦。 哦， 亦都系你唔好嘥啊，即系唔 煲翻汤饮。炒翻蘿蔔食， 整咗印仔咧，就千祈唔好食落肚啦。 哦， 系 啦。 咁如果你话雕花咧，一片片整一片片花，亦都可以。 好 啦， 好啦。 咁首先我而家要将佢咧，嘿，削铁如泥刀。 哦， 将佢切一碌仔出嚟。 佢而家就要先将咧嗰个你知个金顺啦，一头尖一头圆噶嘛，咁啊将咧尖嗰头咧就先咧取，系咪约两啊？少许啊？ 少许得噶。 少许啊！你唔使企起身咩？你唔够力噶喎，真系。 系啊，其实系应该咧系要企起身嘅。等阿田哥答。 O K， 好啦，嗱，切咗啦，咁啊，总之啊，系啊，而家你中意啦，好似咧你砌雪人嗰个鼻咁啊，而家已经切咗出嚟就插插声嘅。 系啊，其实咧 几应声 喺个镜头度都应该睇得清楚啦。 睇得清楚。 其实我哋只要咧。 你而家喺中间咧，就将个碌圆柱体咧，就中间再切一刀。 系啦， 咁你咧就 本小姐都要企喺度， 要啦，要企喺度，唔使惊啊，真系吓。咁你斩一刀喺上面，我嚟做咩噶？你而家系起少少，哦，起咗条坑出嚟先。 系啊，要喺个萝卜嗰度侧边咧起条坑，即系其实咧系内侧唔系直切，系啊，内侧嗰度咧打斜咁样。 起条坑仔出嚟，总之你唔好切晒咧，唔系切晒成个萝卜心。 系啦。 总之个表面咧就雕一个坑出嚟咁样嘅。 好啊， 咁啊要雕几多个坑啊？ 随你中意有几多个花瓣啦，同埋咧，如果系小朋友操作嘅时候咧，阿妈或者阿爸或者成年人咧，唔该喺旁边咧指导 下。好啦，我又试下啦。 喂，真系可以挑到几盒花噶？ 即系呢个已经系其中一个花纹嚟噶咯，已经系。不过我觉得有啲难度，因为咧你第一刀咧入得唔好咁深啦，又要撩翻佢出嚟。如果俾我批咧，我谂啊，应该都要黐胶布啦。系啊， 其实呢个系角度嘅问题，你斜啲切咧，咁啊容易啲咧甩到出嚟嘅。 啊啊、 你直不甩切入去，咪切到入心都冇咯。 攞你，我试下，攞试下，攞试下。 嗱，俾你最后一下， 冇、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玩多啲啊，佢靓啲可以。 O K O K， 嗱，而家由曾志豪操刀啦吓。 呢个人咧， 左手托住个萝卜， 都唔知会唔会工伤啊一阵。 系、 哎、 喎，咁、 哎、 然后咧右手把刀咧就屠龙刀咁砍入去。 嗱，记住上 斩两刀， 系啦，斜少少啊，轻轻啊，系啦 ，cut 落去。 哇，唔系有啲难度啊，因为个萝卜咧好硬啊。 其实系噶。 系啊， 所以要小心咯、 啊。咁然后咧就将佢批出嚟。 系 嗱，点解我撩唔到条萝卜丝出嚟 嘅？我都明嗱，你使睇手啊，真系。 系啊，哇， 真系好劳气啊，添 见到。哎呀，你做乜嘢啊？我真系搞破 你啊！ 壞 有啲难嘅，真系硬噶，你知唔知啊？ 好彩， 仲有啲， 哇！真系俾佢吓到我咧、 哎， 你明明心血少啊！ 唔使惊，唔使惊，嗱、哎，我哋啱啱睇到啦，一个几好嘅示范。诶、哎，真系屋企都要有姐姐先帮到忙噶、 哎， 真系。 崩咗啦，各位观众崩咗啊！俾佢雕到呢啲真系刁民啊 吓。哦，系、哦。咦，而家咧，我哋望到个成果咧，就系、是、你而家咧，将嗰条萝卜咧，嗱你望到啦，佢喺个圆柱体嘅表面咧，雕咗咧五六条坑啦，东碎、西碎、红碎，全部雕晒出嚟啦。咁、 啊、 出到嚟之后咧，你见到个横 度都有啊。 系啊，横切面咧就真系变咗一朵花咁样噶咯，因为有五个花瓣出咗嚟噶咯。 系啦、 啊， 呢、這个制成品、哦除了可以切片爱嚟炒之外咧，仲可以做成一个印仔。我已经嗱时间关系准备咗一个吉嘅纸袋，同埋一个蓝色嘅印 套。哦，好啦，你嚟印啦，印啦，印上去啦。 咁咧，当然咧就要希望佢仲有。 系啦，咁佢而家就将咧嗰个横切面咧，因为有嗰个花瓣啊嘛，咁佢就印喺嗰个咧，我哋平时嗰啲吸图章嗰啲印台度。 咁就 佢又印喺个纸袋上面一出嚟。哎呀，点解咁嘅？ 咪就系俾佢剪崩咗。 系关咩事啊？唔系喎。 唔够平啊，傻猪。 咩啊？唔够平， 系 而家变咗个圆形喎，唔系啊，唔够，嗰个花纹唔够雕得仔细系咪啊？ 嗱，其实佢都出到少少嘅， 系啊，唔系，应该系。 咁你用细嗰边得唔得啊？试下， 系啊， 另一边试下， 白纸度啊？ 唔系啊，因为咧你嗰个雕刻啊， 唔够 深 啊， 唔够深入啊，哎呀！嗱，呢个明显系错误示范嚟，我哋俾大家睇下。出到嚟咧，因为咧而家咧佢嗰个棱角唔分明啊，嗰条坑咧唔够深啊，咁所以咧嗰个萝卜咧就净系变咗一个圆咕碌咯，佢就冇一个个花咧就好犀利咁样睇到出嚟啊，冇啊， 而家阿田帮我补救啊， 冇啊，睇唔清楚啊， 唔 紧 要， 我 哋 雕深啲，信我，雕深啲就得噶啦。嗱，呢个当系第一款先啦，咁我哋嗰边咧就锯翻田就加工处理啦，咁我哋而家另外咧就再问下菜菜子啦，咁我哋薯仔可以玩咩咧？ 薯仔我打算做一个菠萝嘅形状出嚟嘅， 薯仔变菠萝， 呢、這个系两款蔬菜嚟嘅。 我同佢放一放单车都会变摩托。 我 OK， 我想知道究竟点样能够用薯仔咧就变成呢个菠萝嘅吓。好啦，嗱，咁我而家攞个镜头咧，我影住大家先啦，系好繁忙啊！我哋而家呢个厨房里边吓。 啊、我就將那個薯仔咧就批成兩半啦， 係啦，中間打橫切開兩半。 我即刻咧戴翻個頭盔，我都係啊睇網上嗰啲片學嘅。 即係失敗咗唔關我事嗰只係嘛？好啦， 佢咧就切啲菠蘿坑，菠蘿咧我哋挖出嚟咪打斜打斜。 菠蘿坑 係啊， 西貢就有個菠蘿斜啫，你呢個菠蘿坑係咩嚟 啊？菠蘿文嗰啲啊，我咪菠蘿文咯。 咩叫菠蘿文啊？ 我都 你係蔡敬文啫喎。我真系俾你两个压压哦，总之佢而家咧又系尝试，唔系喎，你切到成个热浪薯片咁啫。 佢 而家真系切到系嗰啲以前嗰只咧有弯弯曲曲嗰只薯片喎。 系啊， 呢只叫菠萝文啊。OK 啦，喺呢个时候咧就蔡健文咧就将嗰个薯仔打横切咗一半啦。咁然后咧佢就喺个薯仔嘅表面咧又不停喺度挑咧打直打横打直打横咧十字咁样界落去。 嗱、 啊， 咁佢又话要深啲啦。 哦，菠萝包嗰个文啊，菠萝包嗰个文啊， 菠萝包文咧就 系咯，唔系菠萝文啊，而家即系我以为做乜鬼添。 咩啊？菠萝文都唔明咩？ 好啦好啦好啦，与此同时咧，我哋望一望咧。呢边有紧急救援队咧，就系萝卜紧急救援队啊！哇，你见到两只手啊，完全系 size 啊，真系已经争好远啦，真系！哇，呢边越丢越深喎、 啊，挑拨我哋啊！ 系啊， 多啲文希望可以引得好啲吓、啊。 系嗱、啊，因为我哋头先觉得咧，第一个萝卜图章咧，点解丢唔得成功咧？可能就系唔够深啊，嗰个花纹咧，所以就睇唔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嗱，好啦，我哋而家即刻望一望呢边咧，先望一望第一个菠萝纹。哦，系嗱、啊，大家见到啦，就系咁样嘅。我真系几似个菠萝包。其实佢又不停喺度戒十字嘅咋，咁我相信咧难到各位嘅主妇噶吓，相信咧只要唔系我呢挺人咧，应该都可以戒得到噶。 咁跟住点啊？系啦，菠萝文之后， 菠萝文之后跟住就有吸图章啊？定系仲要加啲嘢噶？就咁影得噶啦。 嗰条片系咁教嘅。 唔系咁，而家系咪呢个已经可以示范噶啦？你呢个薯仔菠萝文嗱，我哋又试下啦吓。好啦，而家曾志豪咧冇嘢做嗰个咧，就将个图章咧就话，不过你呢个薯仔太大嚿啦，咁咧我而家好辛苦咧，就将佢揽落嗰个即系印台上面。 其实咧唔使玩呢个印台啊！你睇我而家，哇，切咗 两块，但系佢要印啊嘛。好啦，我觉得呢个会成功啊，因为你望下而家咧呢一个菠萝纹咧，就算未印落去咧，佢已经好靓啦。 系， 佢黄色嘅果肉啦，再加埋咧蓝色嘅花纹突咗喺上面咧， 系啦， 蓝色嘅花纹突咗喺上面咧，哇，几有型喎！好啦，一印上去先， 二三，哇！ 哇，呢个就系买成二亿五千万嘅屋契啊！ 系啊， 争啲争啲都 OK 嘅，都 OK 嘅。 因为个纸都唔够平滑啊，我成日觉得 我就用萝卜印咗两条菠萝定嘅。 OK OK， 你尖尖地喎，而家呢个位系睇下点啊？ 尖尖地啊，嗰埲墙啊，俾你冚落去咪啱咯。 好啦好啦好啦，睇唔到啲乜嘢喎，好似对大牙咁样。 仲唔系一个菠萝？你垂直啊？ 哦 OK OK， 系啦。 原来你嘅意思系呢个菠萝嘛？ 系啊。 因为而家蔡敬文咧，将头先嗰个薯仔嘅嗰个坑纹咧，印咗做菠萝嘅菠萝身， 系啦， 然后就再雕多两粒咧，好似大牙咁样嘅形状咧，原来就做菠萝钉喎。 系啦，佢就攞嗰个叫做其中一个钢笋里面咧，去挑翻挑啲咩咧？ 佢挑咗个，佢挑咗个真系好似咧，你剥大牙嗰个形状啊，有两只牙脚就喺下边尖尖地嘅， 系， 然后咧就即系就好似竖起咗个尖位咁样咯，咁然后就吸咗落去咧，真系几似咧，我哋即系街市卖菠萝嘅嗰个纹噶喎，而家 我试下我嗰、那个而家啱啱挑完嗰个花， 好啦，桂花 田 呢个就急救嘅，将嗰个将嗰个萝卜咧就再雕得深啲，咁睇下究竟出唔出嚟、 啊、 个痕迹，三。好啲、 哎、 好啲好啲好啲， 好少少， 好少少系啊！ 但你唔该，你个画面拧过嚟嗰度啊，我嚟炒嘅菠萝花， 好啊！哇，萝卜花喎、啊，好犀利喎， 拧得好靓啊，切得出嚟，好嘢啊，巧手啊，唔使印，我觉得咧系可以咧将佢切片咧，等啲细蚊仔咧都会食得开心啲啊嘛！有冇人有回应啊？对我哋嘅美工 啊，有啊，话我只手染到蓝晒啦， 我都系蓝 晒、啊，然后就话我哋咁样，系又话好厉害啦。系啦，咁有啲就话点解我哋要吸呢个印啦？佢都系话我哋做紧点解要用呢啲食物嚟吸呢个印？头先都话咗啦，因为咧有啲又可以我哋炒萝卜食。 唔系啊，因为咧就系话点解要印呢个印？就系、是、因为有时啲纸袋咧比较平。 平滑， 唔係 單調， 係啦。 咁你可以試下， 可以同啲細蚊仔咧係攞啲，譬如其實咧，我哋嗱，可能聽眾會覺得咩咁浪費，你可以咧啲咳頭咳尾 啫嘛，係啊， 咳頭咳尾去整咧之後就得啦。你印咗只係用咗一橛仔，跟住其他啲挑花愛嚟炒咪得咯。 同埋咧，其實點解會揀薯仔同埋蘿蔔，即係蔬菜類咧？因為咧，如果我哋要同小朋友玩一啲嘢雕刻嘅時候，佢哋嘅手仔如果要去雕嘅係木咧，咁就可能係困難一啲。 是啊，冇错啊，咁啊， 同埋 呢几， 有时可以揀一啲发咗芽冇办法再煮嘅薯仔去做嘅，有时变坏咗嘅蔬果就可以咁。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唔系话我哋浪费吓，咁我哋只系将可以咧系一鸡两尾啊嘛。 一鸡两尾啊，系啊，呢个都唔错嘅。咁啊，呢两种嘅图案雕花咧都唔难嘅， 唔难嘅，系啦， 一个 亲子嘅， 系啦，一个就系菠萝纹，我哋见到咧个成果就系有一个薯仔咧就雕咗啲十字坑纹出嚟嘅，另一个咧就系将佢雕成一条条坑咧，呢个真系容易在那个萝卜表面就雕坑。 不过我建议呢， 不过你 的 花其实真的很漂亮，我们砌到很多个齿轮出来。 是啊， 真 的是啊，搞了它跟青青绿绿的蔬菜一起真的很漂亮。 是啊， 是啊， 那、okay、 这个薯仔其实呢你切了个面头，其实打后的部分都可以吃的嘛。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个。 点成 是啦、啊、主妇厨房。是啦、 啊。喂，靓主妇啊，望下 看看。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越嚟越多人会认识乐坛嘅新势力噶啦吓，林家谦啊，特伦斯啊，梦游仙境啊吓，我哋晏啲咧就唔系梦游仙境啦，梦游去到外境啦吓。 系咁啊，我哋咧下一站边度咧？我哋今日咧会讲加拿大升学嘅，系因为加拿大咧出咗一个新政策啦，咁样就吸引一啲读书嘅同学仔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咧即系谂过啊，由以读书嚟去到加拿大居住咧？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啦。 内地官员的男子的电话，事隔几日，一名自称内地公安人士去到事主的住所，提供了一部连 SIM 卡的电话给事主用作联络。女事主之后按照骗徒的指示，去年八月至到今年一月，分十一次共存入大约2亿5千万元到骗徒的指定银行户口。女事主的女最终揭发事件。南韩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举行会议，就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和相关解决方案等进行紧急质询。韩联社引述外交部的报告，说南韩将会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和世卫等的机构，应对日本将核污水排海的问题，并确保可以派遣专家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测小组，监察排放核污水的情况。南韩外交部强调，韩日有必要就解决相关问题合作，韩方将会要求日方提供相关的信息，同时就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举行双边外交会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现时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会逐渐转薄。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1,31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0.8升1.6，腾讯控股621.5跌5.5，阿里巴巴227元跌5元，小米集团26.95升3.5，盈富基金29.38冇起跌，吉利汽车23.2升3.5，中国平安90.65升6.5，JS 环球生活22.95跌3毫。建设银行6.5跌5仙。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75，瑞士法郎8.5，澳元6.057，加元6.218，新西兰元5.606，欧元9.37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2点，跌562点。港金现价报16,4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美元，卖出1,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慢线有工程，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出口车多少少，经过小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喺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车多，龙尾在环澳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唔得，因为呢个系 DSE。 大家好，我哋系我是你的后援会，我系阿一， 我系波成， 我哋目标系氹到一班 DSE 嘅学生都笑啊！ 咁可以点样啊？ 用笑声感染笑声啦！一、二、三。得唔得 ？OK 啊，我都忍唔住跟住笑添。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stay喺香港做功课。 嚟啦嚟啦嚟啦！ 哎呀，事不宜迟啊！ 点解会窒下窒下嘅？真系， 哎呀，似你啊！ 系啊，下一站边度啊？我哋今站咧就要去到加拿大嗰度。咁啊，喂，你知唔知咧？话说咧，我哋之前自从咧上次做咗呢、這个阿彭仔仲喺度做嗰集咧，咪话即系啲两地可能会有啲咩移民间有啲咩注意事项嘅、 啊。太空人 系啦，嗰阵系啊，太空人佢就俾咗一个资料我睇咧，佢就话有套港产电影嘅九十年代嘅时候咧，有套《吴三桂与陈圆圆》啊。 有啊，郑丹瑞同埋嘟嘟蛙。 系啊，嘟姐仲有阿杨玉梅咧，跟住我咧特登翻去睇翻啊。 同埋陈咩仪咧死啦！哎呀， 唔记得咗，真系好好睇喎，原来我未睇晒，系啊系啊，我睇咗一半。咁咧，但系佢咁啱嗰个背景咧，就系加拿大，佢嗰个环境就 系 温哥华。咁嗰阵时，不过就真系哇，八九十年代咧，你完全见到嗰啲街道啊，佢揸嗰啲车啊，全部咧都同而家你完全两个世界，真系。 除咗呢一套咧，我仲记得肥姐同埋阿彪叔嗰个， 系啊，嗰、 个 富贵逼人咯，都系加拿大。 其中有一集，因为佢有几集噶嘛， 系啊， 就喺加拿大咯， 冇错冇错。 就系讲啊，李丽珍就要去读大学咯。 系啊系啊，所以加拿大咧同香港人嘅即系 好有渊源， 好有渊源啊。 同埋你谂。咁啊，成日都系话咧，加拿大系另一个即系小社区，华人小社区。 冇错冇错， 你唔使英文都得噶嘛。 系啊，我睇嗰、那个 认识就系咁样。 我睇陈圆圆嗰个电影咧，佢就系话咩？我就唐人街系贵姐，边个唔识我啊？ 佢仲有个一个靓噶，叫咩十五镬啊？因为成日俾人虾啊，得十五镬啊。 哇！你点解你会记得咁仔细嘅？哎呀，真系你真系唔等晒嗰啲嘢记得。 应该要我去请我去做儿童院线嘅外展嘅。 系啊，咁耐你都仲记得啊吓！咁所以可能大家对加拿大咧，真系仲有好多即系啲共鸣位啊，都嚟晒嘅。咁啊，你话最新咧，佢有啲乜嘢叫做便利啊？香港人嘅移民新政策咧，咁好似都唔少嘅。佢而家除咗嗱，一向都有佢嗰啲技术移民啊，又或者系嗰个叫投资移民啦、啊。咁而家多咗一个咧叫读书嘅，系啦，就同读书有关嘅咁样。 系啊，咁就系讲紧咧，佢嘅新政策咧就系针对咧嗰、那个大学生，系啦，咁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如果你即系呢五年内咧你系大专院校啦、大学啦毕业咧，咁佢咧都欢迎大家咧去嚟去申请佢哋嗰个叫做移民啦。咁跟住就可以繼續喺當地嗰度就申請啦，所有嘢啦。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可以咧打電話嚟1872388俾我哋啦。咁亦都可以咧喺網上面咧留言咧去講下啊，你究竟有冇喺嗰度讀書啦？喺嗰度讀書嘅環境點啦？又或者有冇意向咧去申請呢一個嘅即係移民申請啦？咁咁佢就話因為咧喺有一個亞太研究所咧就話啦，2019年咧調查啦，加拿大咧係最多香港人咧最愛移民嘅目的地，係啦，咁啊亦都咧就喺2019至2021年期間咧已經引入咗1,080,000嘅新移民咁樣啦嚇，咁啊跟住咧就咁佢哋個講緊佢哋嗰個移民嘅資格啊，同埋即係而家就係吸引緊一個叫做香港嘅放寬俾大學生嘅一個申請，係啦。咁就嚟緊開始咗㗎啦，已經 係 開始埋㗎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 佢係應該喺2021年，即係今年2月8日開始咧，就至到2023年都係符合可以申請嘅，就係咧香港人過去五年咧完成咧專上教育嘅人士啦，咁就可以咧申請一個叫做開放式嘅工簽，即係唔一定要有僱主嘅， 係 啦，咁你就可以喺當地揾工咯。 係啊，咁啊仲話佢而家咧 最高3年啦，時間俾你啊， 係啊。就话会向一啲当地啊，已经喺加拿大当地嘅外籍嘅工种啦，又或者一啲毕业嘅留学生咧，就提供成为佢哋嗰啲永久居民嘅新途径。咁啊，话可能会令到有90,000个噶。就已经喺当地做紧嘢或者读紧书嘅咧，就将佢哋嘅临时居留身份咧就转变成为永久居留身份咁样。咁但系其中一个咧就你话用读书移民咧，我之前都睇过咧，即系有啲人介绍加拿大新闻嘅时候咧，都系咁讲嘅，都系话因为最紧要系咩咧？佢唔使好多钱啊嘛，即系佢唔使话，譬如话你要用投资移民嘅话咧、 哦， 你冇几百万走唔到啊嘛。咁所以有啲我見過嗰陣時新聞介紹咧，就話佢用讀書，即係個大人嚟嘅咯，佢應該係個老公嚟嘅，佢就走去讀書啦。咁 結果为咗呢样嘢而重拾呢、這个， 系啊，因为佢话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嚟移民啊嘛， 佢冇限嗰个岁数。 系啦，咁但系结果咧，当佢即系去读书啦，我上次睇个新闻嘅 case 咧，就系佢读书，佢仲要读完之后咧，佢就谂住系咪真系可以就留得喺加拿大度，即、就、系、是、可以一家大细啦。咁、结果咧，佢发现系读完啦，不过真系佢搵唔到嘢做。咁同埋佢嘅收入就真係即係應付唔嚟咧，咁結果嗰單新聞咧就話佢要回流翻嚟香港嘅， 因為咧有其中有一啲嘅政策咧，即係譬如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佢長居於加拿大好多年噶啦，咁佢就話譬如如果你唔揀一啲嘅省市嘅，咁可能去啲遠少少噶啦，譬如可以滿地可啊啲，唔係話太熱門嘅， 好似好浪漫啊個名。 Montreal 咯， 系咯， 系啦，咁咧就你選擇去嗰啲地方度讀書，去壯大佢嘅人口，甚至乎帶你一啲比較專業，佢哋嗰度需求大一啲嘅職業去咧，咁係容易好多嘅。咁有啲朋友就話啦，嗱，如果你真係有意去加拿大即係同啲細路仔去嗰度讀書嘅，咁你可以選擇呢個方法去其他啲冇咁熱門嘅省，即係嗰啲係冰天雪地嗰啲省。 係啊，有幾個地方都係話出曬名㗎嘛。係 啦，咁咧咁你喺嗰度 settle 咗之後啦，咁啊發展咗可能2-3年，跟住你就可以再去申請咧，就喺其他省市度揾工。咁但係就不能心急，就要 buy time 咯，有啲。 哇！咁但係要幾多年時間咧？咁我哋嘅收入 因為你選擇咗去嗰個省市度讀書啊嘛，咁你讀書咧，佢就覺得你點都要讀2-3年噶嘛。 係。 咁你完成咗之後，你咪再去選擇工作咯。咁啊，選擇會唔會留喺當地原地啦，抑或係去隔離啲省市？咁有一啲嘅政策咧嘅部分省市就係、是。如果你其他省市 有工請你嘅，你幾年後完成咗個學業啦，你就都可以去。不過佢梗係 prefer 你留喺嗰度發展佢個省市，因為佢人口就係唔夠，嗰、那個職業咧需求又即係大。譬如可能你講緊係燒焊工，咁你走咗。咁我點算啊？那個省市咪又係冇發展咯咁。 係，所以咧如果你話今集咧講加拿大咧，我懷疑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打嚟講下咧，就係、是、譬如因為佢都係等於叫做係一啲即係西方世界啊語系啊嘛。咁點解咧你會揀加拿大咧，而唔係咧即係而家好似個門檻咧相對就更加好似更加低嘅英國。 係 啦，即係當你喺呢啲地方選擇嘅時候咧，究竟有啲咩嘅即係原因嘅？因為我係啦，有啲咩考慮嘅？我試過聽咧有啲朋友就係佢本來未有 BNO 咧就去加拿大嘅。一知道咗有 BNO， 再加上佢有嗰啲即系揾工機會咧，佢就轉咗去英國嗰邊。 哦，係 啦。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咧，譬如仲有啲朋友咧，如果佢仲係話我就係擺明居馬，就係去加拿大嘅咧，係考慮啲咩嘅咧？嗱，我曾經聽過有啲就話覺得佢哋個天氣咧，雖然都係落雪嘅，不過就冇英國咁誇張， 冇咁濕， 冇咁濕， 凍就係凍噶啦，係啦。 咁同埋咧，有啲就話啦，喂，嗰度咧就 環境 華人真係好多喎， 同埋氣氛 係啦，好似真係就再舒服啲喎。咁究竟唔知大家考慮嘅時候咧，嗰啲原因係點樣嘅咧？嗱，都歡迎大家可以打嚟嘅。如果咧你都有一啲經驗啦，可能你係加拿大回流嘅， 或者你喺嗰度讀過書嘅，咁你覺得係加拿大讀書又係點咧？係咪一個好嘅地方？跟住读完书之后，你嘅一个最紧要都系嗰样嘢啦。你嘅工作系咪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之后可以找到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Now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今日是加拿大的专线，所以欢迎一些旧雨新知，可能你是回流的。刚才我们讲那些吴三桂与陈圆圆过了水的。又或者如果你现在想住考虑加拿大的话呢、可以打来讲一下，特别在今日讲升学啦，即是你们有没有人即做一些功课， 是 比较紧，是不是真的加拿大的 教育环境和譬如我们其他流行的那些欧美国家有什么不同呢？你们自己的心得啊、体会又是怎样呢？欢迎打来的1872388 1872388，电话旁边有位朋友。 是啊，通年Hello, Tony. Hello, 是你啊 ，Tony。 是你。喂。 Hello, Tony。 Tony， 喺度。 听到。 听到啦。 听到。听到。 请讲。请 讲。你好啊，你喺加拿大系而家喺加拿大定系点样？ 喂。 喂。 系 听到。 你讲啊。 我而家喺香港。 我哋而家喺香港，系好啊。 系。 你几时喺加拿大啊？嗰阵时。 我十几岁过去噶啦。 十几岁。 我读中学嘅，咁我谂。八幾年過去的，咁跟住讀中學，讀完中學讀大學啦，咁跟住就出嚟做嘢啦，咁喺加拿大做嘢嘅，咁、就做到我諗留咗十幾年嘅喺加拿大度，咁就1995年到翻嚟香港啦，咁、 okay, 到而家噶啦， 咁你覺得嗰度嘅讀書環境如何呢？ 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同英國嘅制度唔同，咁佢哋係好開放，就算你讀中學都好咧，佢俾你剔任何一科你想剔嘅嘢嚟嘅。即係譬如我唔係讀 arts 或者 science 嘅，我讀 science 我可以讀 econ 啊，我可以讀非法啊、智能法啊、整車啊，即係可以多方面咁俾你去發展嘅。 哦，即係唔使咁快限定嗰啲咩文理商啊，某個範圍咁樣嘅。 咁佢入到大學咧，嗱，我對英國嗰個制度我就唔係好明，唔係好清楚嘅。咁佢入到去大學都好咧，佢都係任你剔嘅，好多嘢都，佢有啲叫 option 嘅嘢、option 嘅嘢咧，即係你要 major 一樣嘢啦，當然嚇、譬如你 major 算教language 嘅，咁、但係你又可以剔，你可以剔啲 science 嘅科嘅又，咁變咗你可以好多方面咁樣全面啲、通識啲咁去發展咯， 係咪都係咧？即係都唔會有嗰啲咩填入啊，嗰啲好多考試功課催逼嗰啲咁嘅東西㗎。 如果以中學嚟計， 中學冇，中學其實都好 relax。基本上係啦，佢唔會。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就係而家即係譬如我而家好多親戚啊，都喺加拿大嘅， 仲喺加拿大。 咁係啦，咁變咗佢哋，我聽到佢哋，譬如啲細路仔要入私校啦，加拿大私校啦，因為私校會比較傳統啲，會逼得比較緊少少。咁當然就貴啲啦，又咁如果你讀 public school 嘅話，我諗嗰個壓力冇咁大，應該就 即係公立嘅學校就會 冇錯啦，冇錯啦。 不過就一個免費，一個就自己俾錢咯。 冇錯， 係啊，同而家啲人講英國都係咁樣。 咁但係 Tony 又問深少少啦，即係如果係選擇私立嘅中小學，其實佢哋考慮嘅嘢係咩咧？即係嗰啲家長，你會唔會有了解過？ 即 係 點解有錢唔慳翻又要俾落去咧？ 你既然都個哇好 relax 又學到嘢嘅喎。 如果你话佢拣私校嚟讲，我谂私校系比较严格啲嘅，好多嘢都，即系佢真系有功课做啊，即系比较似香港少少啦，应该就 真系学到好多嘢噶嗰啲学生。 吓、啊，我特登去到咁远，跟住似翻香港。 咁佢生活另外就即系佢生活个规律啊，或者系佢嗰个环境啊，又唔同啦。 咁使唔使寄宿嘅咧？嗰啲譬如私立嗰啲？ 私立我就唔知道有冇寄宿，因為我通常都喺大城市啊。 係係，喂，你 咁話嗰啲， 咁你讀書嗰個年代咧，或者你聽翻你而家親戚講而家嗰個年代咧，有冇咧嗰啲咩欺凌啊、種族歧視啊喺學校裏邊噶？即係對於 我自己讀書嗰陣時就我真係冇經過嗱，好 depends on 你 自己 tough 唔 tough 嘅。 唔係，好 depends on 你個際遇真係。嗱、 哦， 我讀 high school 嗰陣時冇受到任何欺凌。 係， 我啲同學啲鬼仔咧，即係因為我去嗰 外國人， 啲外國人 係啦， 我哋要好正確嘅。 咧就啲外國人比較即係低啲嘅個浮，咁我啲外國人都好親切嘅。 係， 咁我入到大學都好咧。我嗱，譬如大學有宿舍嘅，咁我同一個外國人住咧，那個外國人對我好好嘅， 係 咁但係我 識一啲香港去嘅朋友，佢哋啱啱同嗰個外國人住，咁佢哋打交嘅會。 哦，即係睇下你自己嗰、那個可能啲性格啊，各樣嘢嘅咯。 係啦，同埋我諗好 depends on， 就有好多人就話：，哇！你去咗咁多年，你講英文都咁渣嘅，或者你寫篇嘢都咁渣嘅，咁就好 depends on 你去邊地方，你群啲咩人啦。 哦，如果你去到嗰啲灰不黑，咪要講埋法文添咯。 冇錯啦，譬如你去多倫多嘅，我識好多都寫篇文都寫唔到嘅，即係有啲啦。 咁、啊、但係咧，點交功課啊？ 请人帮手咯， 佢哋而家好多 即系揾个人 proofread 咁样。 其实佢哋而家大学咧好多毕业咧，大学毕业咧有好多大学，加拿大大学咧，佢都要考英文试嘅。 系系系。 咁如果你考唔到咧，佢就唔俾你毕业嘅。 哦。 咁你就要有办法，即系自己。 好抵，唔系，我觉得呢个好事嚟嘅。如果唔系，你真系同人讲咧，我喺加拿大毕业，跟住叫 你 讲句 英 文，落兰桂坊都沟通唔到嘅，咁我等你带你去威噶嘛？呢铺死硬啦，真系。 系啦， 明白。 我想讲一讲就系话，如果有而家想过去啲人咧，我谂第一你要一笔钱准备咗喺度，因为加拿大嘅嘢而家系好贵，好贵。譬如温哥华，你出去 喂，通你啊嗱，时间唔够，不如咁啦，我哋一间如果有机会咧，再同你讲多两句， 好 嘛？好 啊，好啊。 好，我哋听个新闻先，但系都多谢你呢个电话。咁、 okay, 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打嚟1872388吓。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的开幕式上，以视像方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说，经历了疫情洗礼，各国人民更加清晰认识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国与国相处之间要平等相待。他提到，动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得人心，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习近平说，战役仍在进行，胜利终将到来，要加强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疫苗研发、生产、分配国际合作，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他又说，在经济全球化下，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和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本港社區出現變種病毒個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變種病毒傳播性高，如果屬於南非變種病毒，會減低疫苗的保護率，即使過去曾經受到未變種病毒感染的人，仍然有再受感染的風險。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建议，当局详细分析所有本地和输入个案的病毒基因图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部分个案在抵港之后，中途在酒店互相传染而发病。一名90岁女子遇到电话骗案，五个月内被骗取大约2亿5千万元，是历来单一骗案涉及的最高金额。警方调查之后，上个月25日在天水围拘捕一名19岁男子，他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再报到。警方说，90岁女事主上个月初报案，说去年8月接获一名自称内地官员的男子的电话。事隔几日，一名自称内地公安人士去到事主的住所，提供了一部连 SIM 卡的电话给事主用作联络。女事主之后按照骗徒的指示，去年8月至今年1月分11次共存入大约2亿5千万元，去到骗徒指定银行户口。女事主的女最终揭发事件。美国国务院说，将会更新旅游风险指引，将全球大约80%的国家或者地区列入第4级警戒，即是不要前往的级别。美国目前已经将大约200个国家中的34个列为不要前往的第4级别，包括科索沃、 肯尼亚和巴西等。更新指引之后，意味会有再多近130个国家被列为不要前往。国务院说，新指引是建基于疾控中心对现有流行病学的评估，疾控中心暂时没有回应。在新型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下，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被禁止前往欧洲大部分的地区。美国亦都禁止大部分最近去过欧洲多地，中国和多。是美国亦都禁止大部分最近去过欧洲多地，中国和巴西等的非公民入境。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5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1,32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91.2升2元，腾讯控股621.5跌5.5，阿里巴巴227元跌5元，小米集团26.9升3毫，盈富基金29.38冇起跌，吉利汽车23.1升2.5，中国平安90.6升6毫， JS 环球生活22.9跌3.5，建设银行6.51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1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9，人民币6.497，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4点，跌640点。港金现价报16,44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64美元，卖出1,77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陈奕迅嘅《今日》。 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感交将你会创出传奇。变幻人生是地无可避，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 同埋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 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偏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感爱，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拣选你嘅心水歌曲，拣中最多人支持嘅歌曲嘅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今日讲加拿大咧，我都有去过短暂咧居住咗咧个零月嘅，嗰阵时有亲戚喺嗰度啦。咁啊仲系多伦多，仲记得系最热门嘅地方啊，斯卡堡啊， 系 个个都系好似嗰阵时一噏起咧，就系、是、加拿大就住嗰树噶啦咁样。咁啊去嗰度度过咗一个月啦。哇！不过咧我而家回想起咧嗰段日子都好愉快。嗰阵时我好细啫，都系得个中午六咋。咁嗰阵时寄宿系 已经识嘢噶啦。 系啊，咪咁喺亲戚屋企度住啦，咁好开心。因為 愉快啦， 因為第一住 house 啦，嗰度個個都係 house。哇！我第一次係落佢，係啊，嗰啲咩地牢啊，落去佢 basement 咧，呢個名詞喺香港係冇噶嘛。哇！我見到哇，好勁啊！你 個花園咧， 係啦，有個花園啊，有個 basement 啊，好興奮咁樣啦。咁同埋咧，有一個情節咧，我覺得哇，好似拍劇集咁樣噶。朝頭早起身啦，咁啲大人就有啲啊自己做嘢，有啲瞓覺唔理我啦嘛。咁我自己起身，咁啊已經熟咗嗰度少少地方啦。我就話我要去買早餐。跟住咧，咁就唔係跑步喎，竟然咧就係攞住咗咧我嗰、那個，我應該係表弟嚟嘅，攞住我表弟嗰個滾軸溜冰鞋咧 ，roller 鞋喎，就由嗰個喺斯卡堡嘅個屋企咧踩咗去咧，我諗啊，唔記得咗啦，總之五至十分鐘啦，咁上下途程，係啊，嘅一個地方， 五至十分鐘， 係啊，就咁踩住 roller 咧，然後踩咗去十零分鐘，大概呢個印象啦嘅一個嗰啲唔知快餐店定咩度咧。买嘢食咯，哇！跟住我觉得，哎呀，好浪漫啊！虽然嗰阵时即系都系得个死僆仔咁样咧，来来回回咁样咧，你就觉得自己，哇！呢、這个生活未试过啊，咁样。 我有一个亮点去呢段说话， 系做咩啊？ 佢识踩 roller。 系啊，哎呀，嗰阵时识踩，但系跟住我冇踩过噶啦。 点会啊？呢啲同学踩单车一样识咗就识咗啦。 我明，我冇再有机会再玩过啦嘛。 系啊， 你香港无端端，你香港系得个 roller 场咧，你自己傻下傻喺个圈度行嚟行去嘅啫嘛。但 系 人哋嗰度条街即系阔道啊，或者嗰个叫做个马路唔繁忙啊嘛。 可以融入里面嘅社区。 系啊，嗰阵 啲僆仔都系咁噶嘛。 系啊，你直情觉得哇，好似好威咁样啊，真系。 系啊，好自多星咁系嘛。 虚妄语啊，真系已经几廿年前啦。好啦， 电话旁边系咪继续？ 系啦，嗱，因为你短暂住就好开心啫。如果你要移民嘅话咧，咁究竟加拿大嘅朋友咧有啲咩嘅心得啊？同我哋倾下咧， 都有好几位听众都系回流翻嚟， 多都回流嘅。呢位系 Tony 头先讲到学 费啊，系啊 ，Tony 系喂，头先你未讲完咧，就系话喂，如果而家想走嘅朋友咧，你话要准备几多嘢话？ 我谂准备第一系钱啦，真系。 嗯，点解贵咗好多啊？ 因为加拿大嗱，譬如我離開咗九幾年離開，到到而家都好多朋友親戚喺嗰邊。 嗯， 係。 咁你睇住佢啲嘢咧，係越嚟越貴，貴得好犀利。 係。 咁同埋好多外國嘅移民過去啦，即係香港啊，或者中國大陸啊咁樣。咁譬如喺温哥華、多倫多咧，佢啲樓咧係升得好犀利，好犀利嘅。係。即係除咗香港之外，温哥華、多倫多。甚至係一啲細啲嘅城市，譬如卡加利啊嗰啲咧，佢哋全部都升得好犀利噶啦。咁譬如你出去温哥華，你而家去一個茶餐廳食嗰個茶餐咁樣咧， 點樣？ 十蚊加幣起碼。 十蚊加埋咩？即系成 幾 啊？成 六 哇，六十幾哇！一個茶餐啊？ 咩啊？咁我哋香港都差唔多嘅喎。 唔係喎，我哋有機會可以三十零蚊啊嘛！你個茶餐廳 咁，你睇下邊間 都可以食咯，諗住係咯， 咪咯。 咁當然佢哋嘅份量係。 啲嘅 外國人份量啦，當然係 啊，係 啦，係啦，咁同埋就你另外一樣嘢就係預計你揾工係非常之難嘅，而家應該，因為我好多朋友喺嗰邊做工嘅咧，做緊工嘅咧，佢都執曬笠噶啦，好多地方都 哇， 係啦，即係温哥華啊、多倫多嗰啲，好多都執曬笠噶啦。 你講緊係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執笠啊，定係嗰陣子已經開始 嗱？疫情關係當然係一個最大影響。 呢個都好勁㗎， 係啦。咁但係嗱，譬如喺我嗰陣時九幾年出嚟做嘢嗰陣時咧，我好彩，因為點解我份工係一啲比較專業啲嘅嘢，咁所以我都同埋嗰陣時係計分移民嘅，咁我嗰陣時係有分嘅，咁嗰陣時就算係一個secretary， 即係一個秘書，佢係嗰陣時 at that moment 佢都有分嘅，佢哋即係會多分嘅，咁佢都可以獨立自己做到移民嘅，咁當然而家你可能因為而家個呢啲問題咧，你可能即係加拿大開咗道門俾你哋過去啦。咁但係你哋要清楚就係加拿大而家其實都好多人失業。咁未來幾年之後會點樣咧？ 就都冇人知。咁但係當 at that moment 我嗰陣時咧，就我其他朋友都揾唔到工嘅。 嗯， 係啦，咁佢哋好多都要走嘅，基本上嚇。咁同埋你要預計就係話你出嚟揾到工都好， 嗯、 你做嘢我話俾你聽，你張 paycheck 咧，每個月譬如係大概40% 俾咗政府， 即係個税好勁咯， 係啊，係40% 嘅。 但佢福利方面都比較周到嘅， 係咪？你要明白，如果你唔係當地人嘅話咧，係你未攞到福利㗎，係、 明白， 即 係 未正式成為公民， 冇錯。咁同埋你要知道就係話，就算我係當地人都好，如果你唔係譬如有仔女啊，可以攞到佢啲即係小朋友福利啊，譬如翻學福利啊，或者其他福利，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咯。 即系喺你享受之前，你嘅付出已经要好大嚿啦。 冇错， 系啊， 但系呢个你如果你觉得嗰度系值得你去留低嘅，咁你当然要负翻起当地个居民嘅责任。 知道知道，系啊。喂 ，thank you Tony， 多谢晒你嘅分享先。 Okay. 我哋继续听其他听众电话。 多 谢晒 Tony， 好，拜拜。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嚟都讲下加拿大嘅移民经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包括 《寂静的鼓手》李兹·阿迈德、 《蓝调天后》查特·域克·保斯曼、 《爸爸可否不要老》安东尼·霍建士、 《曼克》加利·奥文、 《浓情家园》Stephen Yuan。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花落谁家奥斯卡就要等我下个星期一啦吓、 啊。 好啦，而家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朋友讲加拿大嘅情况嘅，佢系 阿 Wing。 Hello， 阿 Wing， 系你，我系阿 Wing。 系啊，阿 Wing， 请讲，你咩状况？ 我系 几耐之前喺加拿大嘅？ 我73年已经系去咗加拿大噶啦， 咁早啊！ 当时系为咗读书定系点样？ 唔系，因为家姐系嗰啲过埠新娘咧， 嗰 阵时嗰啲老华侨咧翻嚟香港娶老婆咁，咁、 okay. 就识咗，即系介绍咗我家姐，咁啊识好短时间，咁啊去咗加拿大做新娘，咁又跟住我家姐咪将我哋屋企人逐个咁申请过去咯。 咁、你几耐先至翻嚟香港啊？嗰阵时 哦，10几年冇翻过香港。 哦，即系你一路留到 十零岁已经去咗加拿大，咁就。即係讀書啊，跟住讀完書就做嘢啊，咁一路都冇考慮過翻嚟香港。 係，但係你 直至到我識咗個即係女朋友啦，佢係一個 foreign student 啦，即係嚟去加拿大讀書嘅。咁識咗佢之後，咁我喺加拿大又揾唔到一份即係好好嘅工作，咁咪同佢一齊翻嚟，咁咪喺香港做嘢結婚。因為我香港出世噶嘛， 可 以留喺香港做嘢，咁咪做嘢啊，咁咪直至到而家咯。 我当时结婚系90年代， 88年，我88年翻香港，73年去加拿大，88年翻香港咯。 哦，所以其实 十几年 啊。哇，不过你嗰个加拿大嘅历史又再远啲，咁你而家仲有冇啲朋友啊、亲戚喺加拿大嗰度啊？ 我仲有两个家姐喺加拿大嘅。 系，喂，佢哋点讲述可能而家加拿大嘅情况咧？ 透唔透露得佢喺边个城市咧？ 系啦。 我大哥家姐咧，以前我哋不嬲全部都喺曬 Winnipeg Manitoba 嘅，即係温尼柏嘅面尼兔巴。 係咪就係話最凍嗰度啊？ 係啦，唔係最凍，都好凍。 -43度定34度嗰個嘛，我見啲人講喎。 試過-40几度咯。 係咯係咯，同埋而家好多人揀佢，因為佢平啲啲咁樣。 同埋快啲啲可以 攞到個係咪啊？ 係啦，因為其實加拿大個政策咧，就係佢每個地方你邊個地方人少咧。你嗰個 quota 就多啲，咁你嗰個申請就容易啲。譬如你要去温哥華、去多倫多咧，你個 quota 少啲，你咪難申請啲咯，因為多人去嘛。 但我去咗，咪唔走得噶？ 可以，點解唔可以？係 咯，即係你話，如果我而家申請話去，你話嗰個温尼柏嗰度咧，我申請完之後，我就自己前腳就走去多倫多咁得唔得？ 睇你用咩身份啦？你用好似如果你好似係親戚身份嘅，即係有個 投靠 冇申請仔女嘅， 係 佢申請你去嘅，咁你就隨時走噶啦。 哦， 但係如果有啲係你係投資移民嘅，佢要求你去嗰度要開個鋪頭，一個 business 你要做。at least 譬如3年咁样，咁你咪要喺嗰度做生意咯。 系啊， 你咪唔走得，你买一个 business 你冇可能走咗噶嘛。 咁都正常。 三年之后你 知啦，咁你賣咗個 business 佢，可能有間鋪頭，咁你賣咗佢，咁你鍾意溫哥華又好，多倫多又好，邊度都好囉。 係，喂，咁如果你用你嘅經驗啦，你自己過去同埋你家啲屋企人喺嗰度嘅經驗呢，如果香港嘅朋友佢話喂佢想考慮去加拿大喎，有啲咩建議呀，有啲咩想同我哋講下呢？ 我第一個建議就係唔好去。 點解呀？請講。 即係好老實咁講，全世界都有歧視嘅，即係有歧視。我喺嗰邊讀書做嘢，乜都試過啦。咁你話冇歧視，冇可能。但係喺北美洲嚟講，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加拿大歧視係少啲嘅，就冇美國咁犀利嘅。咁但係我哋讀書做嘢咧，感覺到都有歧視，但係我唔會怪佢，因為始終大家都我都係外來人嘅，唔及得佢係喺嗰度出世嘅 native 啦，即係好簡單，好簡單，我嘅英文练得几好都好，一定唔及得人哋喺嗰度出世嘅英文好。 系， 系嘛？即系由读书嗰阵时到出嚟做嘢，都系一样噶啦。咁我到我毕业，我又去派一份工。 系， 咁我隔篱嗰个外国嘅同学又去派嗰份工，即系大家毕业啊嘛，咁见工，即系佢嗰啲公司会派人过嚟去 interview 你啲学生噶嘛。 系， 咁我哋大家功课都差唔多，咁可能我仲好啲咁多添，咁我又请佢唔请我。咁我开头我都条气唔顺嘅，咁但系谂下，都冇计啦，人哋嘅 native 嘅英文，你就系即系 半桶半路出家嘅， 即系半途出家嘅英文。虽然英文话唔系话好差，但系唔系话乜嘢，但系即系所以唔怪佢咯。好似我喺香港，我请人我都以一个外地人同埋一个 native 嘅香港人。咁我都系请翻香港人。 咁如果生活上咧，即系唔好讲到竞争就业啦。咁生活上有冇俾人歧视咧？ 少少啦，有时都有噶。我哋读中学，尤其是我读一个中部嗰个地方咧，中国人少咧，去到一间中学咧，嗰阵时你知道李小龙几劲噶啦，哇，跟住 系你嗰个年代啊嘛，系啊，冇错，系 入到去。你识唔识李小龙啊？咁样即系会有啲啲朋友 啫。 而家就识唔识吴京啊？咁样 系跟住佢就考你截拳道啦。 系唔系截拳道系功夫？佢哋唔识截拳道嘅，佢会考你，譬如打几套功夫你睇下啦。咁样即系佢觉得你哋个个都系李小龙咁嘅身手嘅。 系不过年代有都唔同啦，因为嗰阵时阿 wing 系七十年代，咁我谂而家我谂佢起码个人名都改咗先啦。你识唔识甄子丹啊？可能会第二啲咁样。OK， 喂，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咁咧，佢其中一个最大提醒就系小心，可能会有啲工作唔平等嘅机会咁样。 你自己要有心理嘅调节咯。 系啊，明白。好啊，转头继续听你电话。 着夏天，有幸上演，或许这一次相遇，昨日已被遗忘，仍是旧衬衣。 意識告白啊！唱歌的朋友是 Hazel Trio 啊，電話號碼18723888，電話旁邊繼續有人想跟我們講一下加拿大的移民資訊，你是誰？ 黃小姐。 Hello， 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你好啊，有桂花田，有蔡敬文，有曾志豪。 你都是講加拿大的，是不是？ 是，我比較特別啦，我就1980年代中就屋企移民去的。 是。 但是我 before 我去加拿大之前，我在英國讀緊寄宿的。 哦。 咁所以我係可以話俾你聽，即係我有兩少可以比較到 啦。好啊，好啊，請講啊，係。 兩笪地方我都好鍾意嘅，其實我都同我先生就每兩年呢我哋會返去加拿大啦，兩年後會去英國咁樣輪流返去嘅，即係好鍾意嗰笪地方。但你話你揀移民呢，咁我相信加拿大係會即係嗰個首先歧視會爭好遠，英國真係爭好遠嘅。我哋1980年代讀寄宿呢，即係真係俾人恰嘅。 係。 真係恰你㗎。係啦。你是 minority 嚟噶嘛？咁夾合你啦。咁我移民去多倫多嘅時候咧，我就入咗去公立學校讀高中啦。 嗯。 咁真係爭好遠嘅喎，佢哋比較，因為而且係加拿大係 multicultural 噶嘛。 係。多元文化嘅。 多元文化係啦，咁變咗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種，咁所以咧又好啲嘅。 嗯。 咁學校亦都有多啲幫你哋，即、就、係、是、你新移民。係。咁我好啲啦，因為我本身英國。寄緊宿，咁即係英文都 OK 啲嘅。咁、有啲可能即係印度啊，其他嚟嘅時候，佢哋都有啲有啲 class 係專係幫啲即係佢哋叫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嗯， 係。咁有 英文係佢哋第二語言嘅朋友， 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我諗而家諗移民就要諗你點解要移民啦、 啊。係。 咁如果你要移民，咁你係咪應該融入當地嘅地方嘅文化，或者嗰個犀利啲，即係話真係好似頭先另外一位先生講就。你真係有啲外國翻嚟，咁我自己係做 HR 噶嘛，翻到嚟香港之後，你真係有啲外國讀咗係入翻嚟，啲英文真係咧，哇！你話俾我聽，你住咗咁多年，你學咗咩啊？咁嗰啲啦，咁我諗要融入係一個緊要嘅小朋友，咁所以話除咗錢係真係貴咗好多咯，因為我哋成日都翻去噶嘛，咁每次即係税以前我移民嘅時候係得一個 tax 嘅啫嘛， 而 家係兩個 tax 嚟講。你買一樣嘢，哇！24.99好抵喎，係啊，加15% 税，或者13%。 呢個係加拿大嗰度嘅税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 ，on top 㗎。即係你以為哇，你埋單就唔該你加13%或者15% 税先，唔該。即係你諗咗一樣嘢。係。咁出糧又係啦，因為我都做咗兩年嘢先翻嚟香港，係90年代即係啱97之前翻嚟嘅。 係。 咁又喺嗰邊，即係你覺得要請，雖然即係我都講幾流嚟嘅英文， 嗯、 但係都好似頭先講緊講。你始終唔係 native 咧，你真係爭啲。咁變咗揾，即係就算我有份工，我都覺得機會唔會係我咯。就算我幾努力到，我都唔係喺中國人公司度做嘢。 咁我想問你去過英國同埋加拿大兩邊都讀過書啊？ 係啊。 咁可唔可以比較一下？ 嗱、你問我英國讀書咧，英國讀書你即係好 honest 嘅，正統啲咯。因為你 正統啲， 即係有系統啲去學習。 正統啲係啦，正統啲，佢嗰邊就。舒服啲咯，冇壓力咁大咯。英國你真係琴日去英國考O level 唔知啦，同埋而家唔知 whatever DCSE whatever 啦。咁都谷噶嘛，佢谷你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候，我係讀完 O level 先至移民過去加拿大。 係， 你真係超卷噶，而家都係噶，你都 compete 得好緊要嘅。咁、所以你嗱英國你話其實佢平同貴，其實我覺得佢同加拿大唔係真係爭得咁遠。最出名嗰間 係燒臘店， 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已經喺度，係啊，都係我讀書嘅時候喺度30多年啦。咁佢食個飯好大碟，基本上同香港差唔多咯。其實即係所有嘅生活費其實唔係爭好遠咯兩邊，但係你都要諗清楚你點解要移民。我為小朋友讀書，咁讀書你就要預咗，佢真係要去學好當地嘅嘢咯，就唔好諗咗去翻多啲。 中國人的地方，咁你去乜鬼啫？系咪先？ 呢個似乎係好多人去外國都係話咧，想揀啲咧好鬼偏僻咧，唔好咁多中國人嘅地方啊！ 即係容易啲融入 咯。屋企去，我都係去多倫多嘅。 嗯。 咁我哋喺多倫多市中心島啦，就住咗一年咧，跟住就買咗一間屋，就去咗你就 Scarborough 啦。咁我就喺 Mississauga， 即係一東一西。 哦。 我去 Mississauga 嘅年代咧。周围都是起屋的地盘嚟噶，即系你净即系喂你唔揸车，你真系 sorry 啦，你唔知去边。 系。 咁但系即系好似话斋个地方荒芜啲，咁但系你可能个生活环境好啲，即系譬如你多伦多市中心一千尺嘅地方，我同一个价钱，我当年喺 Mississauga 三千几尺噶屋嚟噶。 系系系。 咁你自己要计咯。咁譬如你话去Manitoba 去 Winnipeg。或者 Success 有個叫咩 Saskatchewan 我唔記得咗咯。咁但係係凍，但係都比起我哋嗰陣時已經暖咗好多啦。Global warming 冇誇張， 冇人低 㗎。唔係佢個凍嘅日數少咗。 我翻學，我中學嘅時候未有車啦。我翻學真係雪雪喺膝頭哥零下廿八度行翻去噶， 我會選擇抗科。 係啊，明白。喂，嗱，今日時間 唔會咯，明白明白。咁 啊， 聽日真係 係啊，嗱，時間唔夠，但係多謝你嘅分享先。Thank you，thank you， 英家嘅一個少少嘅比較。係啊，不過聽到今日嘅電話咧，比較多都係提醒你咧，都要小心嗰個文化差異咧， 可能會融 入唔到啊，真係。係啊，咁啊嗱，下一站邊度咧？今日講加拿大，講到呢度啦，聽日再見， 拜拜。